系啦，咁啊，适逢呢个书展期间咧，咁啊有得去参观一个嘅都可以叫作品啦，都算系作品嚟嘅，因为系一个 board game 嚟嘅，系啦。咁啊，仲要咧，其实系有即系之前有电影嘅呢个嘅title啊，就系、是、呢、這个今晚打丧尸。咁但系佢哋呢个其实系一个漫画版嘅 board game 咁。咁今日咧揾到阿 Charles 嚟同大家介绍翻到底呢一个嘅。作品是怎樣的呢，咁同埋可以即係都講下成個製作啊，各樣嘢啊，哇咩困難啊，各方面嘅分享。係咁啊，得 Charles 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先。 喂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arles。咁其實就公司就叫 Time to Play 啦。咁其實我哋隨會自己即係出翻一啲我哋自己嘅 board game 啦。咁其實都會幫人哋去做一啲 board game 嘅。咁包括譬如可能幫啲 NGO 去做一啲專題嘅 board game 嘅設計啊，咁又或者其實幫一啲其他設計咗 board game 嘅人去生產 board game 啊，咁其實都會有做嘅。咁今次就係啦，頭先主持介紹過嘅就係會我哋嚟緊書展會出一個新嘅 game， 就係今晚打喪屍。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係基於漫畫啦，咁可能大家啊戲有睇過，咁漫畫大家就會諗應該就係、是翻曬嗰班角色嚟噶，咁係咪咧？ 咁就唔係啦， 就唔係，就唔同嘅啲角色。 係啦， 哦，係好似 同嘅，因為 個角色係相同嘅啫，係咪啊？ 係啊，就爭阿藍卓玲。 嗯，咁但係咁佢會唔會變咗係比較主角咧？如果係咁喺今次個遊戲， 其實都唔係㗎，因為應該咁講啦，我哋。遊戲裏面雖然叫收錄咗幾個角色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即係為咗遊戲個平衡性嘅關係，咁其實就幾個角色本身喺裏面就冇話邊個強啲邊個弱啲邊個主角咁樣，係啦，咁就基本上就只不過角色只不過係一個即係選擇嚟嘅啫，就真係冇話佢當中嘅分即係唔同角色有咩分嘢喺度咁樣。 哦，咁其實係互相對戰呀定係玩咩嘢嘅呢？ 啊，系，首先就應該如果大家真係考慮買只 game 嘅話咧，就千祈唔好去呢個海關告我哋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因為今晚打喪屍呢只 game， 因為今晚打喪屍呢只 game 咪真係唔使打喪屍嘅。 其實唔係打喪屍，係一個生存遊戲嚟嘅。 係冇錯，因為其實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即係要做沿用翻漫畫嘅故事啦。咁其實就係佢哋出去收集物資揾食物。咁然之後就有啲喪屍嚟追捕佢哋，咁跟住即係嗰啲喪屍追佢哋，咁你就走咁樣啦。 哦，咦？咁佢唔會作戰㗎，唔會同啲喪屍作戰嘅。 有漫畫裏面有作戰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就即係將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就冇將作戰嘅元素擺落去。咁、因為同你講係啦，呢、這個遊戲本身遊戲需要嚟嘅啫，係啦。 明白，即係總之呢個係一個 survival game 啦。如果簡單講。 是啦，是一个逃跑游戏啊。 咁是要全员存活先得啊，定是点嘅，定是点样 胜利。哦，唔係嘅，其实得一个人赢嘅啫，即係当然你话同分开就可能两个人赢啦。咁就係首先你游戏里面你就一度即係有喪屍追住你啦，咁你又一度執你嘅食物，即係跟住然之后就只要首先你要生还去到终点，咁死咗嘅固然一定输啦，咁但係生还去到终点嘅时候呢都睇翻就係要係最高分嗰個贏咁樣嘅。 OK， 咁就係即係互相其實即係意思，咁就係有競爭性嘅，即係玩家之間。 可以咁講，係啊，即係因為我最終都係得一，叫做得一個贏家。咁你話譬如就算同分打和，咁都係得可能得兩個咁樣。咁所以其實當中係有競爭性嘅，同埋點講呢，你有啲行動其實係有方法拖慢你嘅對手，然之後佢係會結果佢就可能因為咁而俾喪屍咬死咗。 所以就我就係想問呢樣嘢，係咪可以害人嘅呢？係嘅。 遊戲裏面係。 OK， 咁即係話其實都係有策略性嘅，可以即係其實雖然唔係三國殺嚇，但係其實係有策略性嘅都。 哦，有，當然有。 即係唔係話一定係要互相。救啊咁样嘅，即系可以善其他。 那梗系啦，我哋要令到友情破坏噶嘛。 系 ，OK， 咁其实个会唔会有一个紧咗嘅地图咧，定系点样嘅咧？即系嗰个所局咁样嘅。 就头先提过就话我哋会系执嗰啲物资啦，咁其实咧个地图本身系用卡牌组成嘅。咁咧卡牌上面就会有一啲唔同嘅数字，其实代表住嗰一格有几多物资。咁呢玩遊戲嘅時候其實你每一次都可以重新洗過，即係重新排列過 咁就令到個遊戲其實個節奏，大家為咗大家緊張嘅位置會唔一樣，有啲地方食物多啲，有啲地方食物少啲。咁所以就本身就唔係一個固定嘅地圖嘅，即係佢會有一個固定嘅排列方式。咁但係裏面啲卡其實都係每一次重新排過咁樣嘅。 即係其實係啲卡牌就砌埋就係一啲街咁樣，係咪咁咧？即係就可以次次個圖一樣。嗯，明白。 系啦，冇错。 咁即系个地图系不断可以新嘅喎，咁即系你可以自己组合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系因为如果梗咗就唔好玩啦，啲市都系咁嘅嘛，即系你次次唔同噶嘛，就唔同玩法啦，系咯。咁呢个游戏大概系几多人到几多人玩，同埋大概用几多时间玩嘅咧？即系玩一次。 玩家人数方面咧，咁其实我哋个游戏就二至五个人玩嘅。咁、那個遊戲時間就大概20分鐘左右，咁就可能人多人少嘅話會有少少浮動嘅，咁但係都唔會相差太遠，都係20分鐘咁上下嗰啲啦。 哦，即係其實就算玩耐咗都唔會話玩成個鐘嘅，都唔會嘅。OK。 哦，冇咁犀利，因為我哋定位都係希望係即係類似即係有少少策略嘅 party 類遊戲啦，即係當然唔係嗰啲冚面胎反應 game 嗰種啦，咁但係就都係。輕鬆嘅， 即係可能一鋪牌咁啦。總之就玩完一鋪好快可以洗牌，可以玩個第二鋪嘅咁，係啦。就唔係話可以，唔係話嗰啲玩幾個鐘啊，玩成個鐘啊，唔係嗰種嘅。O K， 所以好快可以一局㗎啦。嗯， 係啦，冇咁大鑊，冇咁大鑊。 同埋中間即係有多唔多文字嘅咧？咁即係如果你話又要抽牌嘅成，咁有冇文字嘅？定係 冇㗎，除咗份說明書之外，冇文字嘅完全，咁淨係得啲數字咁樣嘅啫。 即係好簡單易明，易唔易上手嘅咧個遊戲？ 我易上手嘅。 係，哦，即係唔使話要學好耐嘅，即係可能呢頭 唔使學好耐嘅，其實三五分鐘解釋完㗎啦。 哦，即係任何人可以新玩，即係意思，如果到時嚟到會場啊，書展咁可以即刻試玩，係可以即刻可以開始到嘅。 是啊是啊，我哋之前拍咗條簡單嘅教學片，咁連埋試玩，即係當然剪輯過啦，都係8分鐘咋嘛。 哦 ,ok, 咁有冇得到時嚟玩下呢？如果嚟到你哋嘅攤位。 書展就本身就冇啦，因為書展實在太過寸金尺土啦，我只能夠講。 明白。係 啦，咁同埋就 有啲可以大家玩係嘛，即係其實。 係啊係啊。 一個書展嘅台。係啦。 係啦，借個機會就多謝創造館，今次就即係幫我哋，即係俾我哋喺佢哋個攤位度賣個遊戲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已經佔用緊個空間㗎啦，咁就唔會話再係啦，要用佢哋嘅地方去俾一個試玩大家咁樣。咁但係其實到其時你即係買，如果有聽眾買咗嘅話咧，咁上面會有一張貼紙，有一個應該 QR code， 咁就到其時就可以直情你一。聽咗 QR code 嘅話，就直接可以睇到嗰個教學連埋試玩嘅 電視㗎啦。O K， 嗱，咁其實講埋喺邊度啊？其實係咪喺科溫係嘛？ 係啊，冇錯。創造嗰個攤位就會喺科溫嘅1A26嘅展位。 係 E26係。 1A26 係 咪？ 冇錯。 O K， E for English 係。 E4 English 冇錯， 咁就會展啦，當然我哋都唔記得講個場地啊，會展直係啊，書展啊嘛， 應該唔 係 啦，書展應該唔會。 咁我哋 suppose 係要詳細啲講嘅，幾號幾月幾號嘅應該要講埋啦。咁啊，幾 號？7月18日至24日。 係啦，咁啊可以期間 7月18日至24日 就可以嚟啦，嚟科溫啊創造館嘅攤位就揾到呢個今晚打喪屍嘅呢個嘅 board game 係啦。咁到時係嚟到，淨係可以買嘅啫，即係其實都唔會有咩，有冇咩可以，即係可以傾下嘅，大家可以即係口頭上傾下 嘅。可以揾原作小説原作啊，如懿簽名啦，可以揾我哋嘅即係執筆我哋個美術嘅阿 Felix 啊，葉偉清簽名啦咁樣。 哦 ，OK。 係啦，佢哋會好多時間睇啫。應該話如懿就會長住喺個 booth 度㗎啦，阿如老闆咁就另外阿 Felix 嘅話咧，佢就會基本上都幾多時間會喺展館度嘅。 明白，即係唔係淨係某個時段嘅，即係其實佢即係你知啦，簽名呢下嘢好多時都係某個鐘咁就走咗，或者簽定一大堆你自己買啦咁，即係嗰只個，即係佢唔係㗎，佢哋其實會喺度嘅。 係啊係啊，佢哋喺度。 OK 好，咁大家可以去。 即係嚟到會展啊，揾下即各個單位，你都可以傾下嘅，相信係咪？可以，如果對個作品有啲咩係可以問下。咁其實個漫畫其實係已經係咪完咗嘅呢？個故事已經定仲有再新嘅咧？ 其實個故仔就未完嘅，因為漫畫其實就舊年書展出嘅，即係舊年書展出，咁就個故仔其實就未完嘅，咁但係今年就未有續作住，咁可能要再等多一年咁樣樣。 哦，咦？咁今年仲會有翻本漫畫喺度咧？到時即係 我估計可能都有機會有，因為據我所知就未賣到斷曬市嘅，咁就係啦。 即都仲可以追翻，係咪？即如果今次應該都 係啦，即係話如果接觸完 game 想睇翻本漫畫嘅話，咁就都仲買到，因為我見市面上都仲有得賣嘅，係啦。 明白。咁就當然會有其他嘅書同埋可能新嘅今年嘅書啦，其他嘅書啦。 當然係。 都好都係主要係一啲比較奇幻啊嗰啲題材㗎，係咪咧？ 乜嘢都有啊，因為譬如阿 Felix 佢其他嘅畫集啦，佢會有本畫集，跟住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啊。佢會將一啲香港嘅機械嘅嘢畫咗做機械人化，好似即係一隻即係紅的 Transformer 啊，跟住人人搬屋嘅機械人啊咁樣。咁佢有本咁嘅畫集就叫做香港重機，係啦。咁就另外就其他係啦，另外就仲有啲好多其他。小說啦，即係唔同，即係有啲可能係靈異嘅小說啦，又有啲另一個唔係今晚打喪屍呢個 title 嘅喪屍小說啦，愛情小說都有，係啦。 係你講嗰個係咩？二人係咪嗰個好似？ 二人啦，係啊，二人就係一本即係另一本喪屍小說咁樣，係啦。 係啦，咁都係奇幻啦、科幻啊呢類啦，就都啱係我哋介紹嘅呢啲係。 哦，系啊，系啊， 咁但系 香港重機好科幻嘅，你谂下，你谂下紅色可以變，系啦，變成一隻 transformer 咁樣嘅， 好似有啲油桶啊咁，我見過係咪？我唔記得咗啲。 係啊係啊，油桶啊，垃圾桶啊，即係所以垃圾桶唔係淨係變劉光華嘅，今次就 係，同埋佢唔係得車嘅，即係好多我哋即係街頭啊，香港特色嘅物件都可以變成機械人嘅， 係 啦， 係冇錯。系啦， 好得意，系啊，咁系咯，咁大家可以到场嚟参观。嗱，咁啊，讲下制作啊，咁其实，喂，咁其实啊，系咪因为有个电影呢个 I P， 所以先至会做呢个即系呢一个 board game 嘅咧？嗱，好多人都会咁谂嘅，但系原来其实又唔系嘅喎。咁等下 Charles 讲下。 系啦，咁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因为电影开始嘅，咁讲紧其实我哋同余儿之前有合作过噶啦，咁就呢个九龙城寨。當其時嘅漫畫咁啊，如兒都仲喺嗰間漫畫公司裏面做嘅時候，我哋已經做過呢個九龍城寨嘅 board game。咁其實今次我最初揾佢傾嘅時候，係想再做多一次九龍城寨嘅。咁但係因為間漫畫公司已經即係賣咗盤，咁所以咧嗰個人物造型其實個版權而家嘅情況會稍微複雜啲。咁佢就唔建議我哋再做九龍城寨咁樣樣。咁佢同我講。其實當其時，其實今晚阿喪屍已經公布咗有電影㗎啦，反而係未公布有漫畫。咁佢又問我哋會唔會做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我就話：咦，如果係咁，因為我哋始終比較即係我哋做 board game 會需要啲插圖比較多，咁我話：咦，可能我睇睇你個漫畫，咁啊睇埋個漫畫，我覺得個圖量同埋嗰個美術 OK 嘅，咁其實我哋就我哋都可以做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出咗漫畫之後，咁基本上我哋就已經確定咗我哋會做呢個 project 㗎啦。 哦，即係其實係會用咗好多即係漫畫裡面原先嘅，即係直接攞翻出嚟用嘅啲嗰啲圖。 係，冇錯，因為直情講緊我哋個漫畫裏面，即係我哋個 game 裏面啲插圖，其實主要可以講全部都係嚟自漫畫嘅原圖嚟嘅。 OK， 係啦，但係封面就會重新畫過嘅。 原先是電影咁其實都可以用啲劇照㗎如果咁 我應該咁講啦，我哋要用劇照嘅話就要電影公司嗰邊授權啦，咁就我諗係啦，我諗相對上嚟嗰個成本就會應該會加重啲啦，雖然我冇考究過究竟係咪真係會需要貴啲嘅成本，咁但係就我哋個估計會係咁，同埋始終插 game board game 嘅話比較多會係用 美術畫出嚟嘅嘢，就多於用係啦，用實際嘅即係劇照咁樣樣，就所以就我哋傾向就會用翻呢個漫畫嘅插圖多啲咯。 係，即係除非好似啲西片或者西劇嗰啲，佢就有機會啦。即係 係喎，係喎，西片好多㗎呢個翻嘢。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本身係套戲，就係套戲或者係個劇。係 啊，美劇啊，或者電影嗰啲好多都係用翻劇照或者啲片段嘅截圖嚟去做咁樣。 係啦，咁佢哋就會啦。咁似乎香港咧就係、是、因為電影公司同原作其實係即係其實反而唔係一條龍噶嘛，即係係電影公司買咗個版權，咁佢拍嘅。咁其實大家唔可以講係一個同一個產業鏈啦，少少係咪？ 我諗算係啦，即係分開咗，即係各有各做咯，即係只不過大家都係做緊呢一個 IP， 咁但係漫畫有漫畫嘅嘢，電影有電影嘅嘢，咁只不過故事上可能有少少可以講少少銜接啦，亦都可以話係可能即係類似即係同一個世界觀嘅設定下面發生嘅事情咁樣。因為其實我哋最初其實我哋有諗過會做會唔會係既然因為小說漫畫會係呢、這個富山村啦、九龍城啦，同埋旺角油麻地嘅故事嚟嘅。咁電影就會係西環嘅故事嚟嘅。咁其實我哋有諗過，會唔會可以係做揀一個另一個地區嚟去做咧咁樣。咁但係喺漫畫出版咗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其實漫畫個本身嗰個故事嗰條線都適合，咁就用翻呢個故事線去做，就咁樣決定啦。係啦，就冇話另外再開多一個地區咁樣。 係嗱，即係其實人物都唔同啦，即係漫畫同電影係啦，即係你都頭先講過，得一個角色係即係顏卓，另一個角色係相同啫。咁即係原先甚至話你哋 board game 有諗過係再開一個唔同嘅，即 係係啊係啊係啊，再做一個新嘅原創角色咁樣都有考慮過嘅，係啦。 係 final 咗就係跟翻漫畫啦，咁樣係。 系，冇错。 咁呢一个系我谂产业链唔系好连得埋，呢个系或者系中国人特别系香港嘅问题嚟噶啦。呢个不嬲都知嘅，即系呢个就系同外国或者日本做得最好嘅都系日本啦。即系佢个产业链系天衣无缝噶嘛。即系大家你出玩具，我出呢样嗰样，大家系即系其实唔同公司嚟嘅。咁但系佢哋已经惯咗咧，大家系去合作，点样去推？咁你又推我又推你，咁結果就哇，大家都好好咁。咁呢件事咧，外國都有，咁你 Marvel 嘅都算係做得好嗰、那個。不過佢都唔係完全係可以連得曬嘅，即係起碼咧，你見到佢哋喺 X-Men 系列就唔係啦。即係 X-Men 即係 Marvel 我先講漫畫啦。咁其實同 X-Men 個電影之間其實佢都冇乜互動嘅。咁但呢個情況就少見啲嘅，係啦。咁但香港就反而常見，就係通常完全冇互動咯。即係就算去到金融嘅作品同金融嘅，即係變成影像作品，其實都冇乜拉卡嘅，通常都係啊，亦都唔會喺金融嘅小説度咧，唔會喺金融小説你見佢封面咧，咦會轉咗周星馳做韋小寶， 你或者劉德華係嘛？ 係啦，或者劉德華嘅神雕咯，咁你唔會嘅。咁但係呢個嘅喺外國， 你唔好講話，即係可能金融會係比較經典啲，正等於我哋都唔會見到即係有啲即係可能譬如即係莎士比亞名著會換咗做係啦，現即係現代嘅一啲劇照咁樣。但係我甚至乎我會咁講啦，我都未見過有漫畫周邊係用鄭伊健嚟去做翻烈風。 係。 係啦，嗰啲係電影周邊就會係啦，但係漫畫周邊都好 嘅，係啊係啊。係啦，咁外國就有嘅，即係例如 Lord of the Ring 咁都有，都會係用電影個即係個樣去出翻 Lord of the Ring， 即係個原裝小説都有。你話如果直情係而家嗰啲係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咁，直情係啦，你套戲一出即刻轉曬係電影嗰個樣啦。你想揾翻本舊嗰方面都揾唔到嘅。咁即係呢個喺外國就哇，呢即係直情係一定係咁做㗎啦。一有新嘅版本，咁佢就個書都即刻會翻印嘅。咁當然佢嗰個發行量好大嘅，所以佢哋就會咁做啦。咁你香港書可能佢根本都冇第二版，咁所以當時係 香港買嘅樣真係慘啊！ 係咯，咁如果佢就算印第二版，佢都當然未必會用嗰個電影嘅，都未必會用。 好似有見過男人唔可以窮係有做到呢樣嘢嘅。 係，但係好少嘅，好少有呢個例子。 少咯，係咯，少數啲咯。 嗰陣大家已經係協商咗呢一樣嘢，咁但係一般嘅即拍電影版都唔會有呢個咁嘅協商嘅，即係但係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奇怪一件事嚟㗎，即係一定會咁做㗎啦，點會唔會嘅咧？咁特別係你個出書同嗰個戲，其實個 project 唔係講緊係即係太過差好遠㗎嘛，其實佢差唔多係同時去做。咁照計應該有個互動性，咁但係睇到香港就真係唔係啊，書有書做，戲有戲做啊，係啊，即係產業鏈啊，不能夠形成啊。其實我哋見到就係一個好常有嘅情況。咁呢個抄應該好了解啊，即係其實都係啊，即係就算做 game 行業都係啊，係咪咧？ 我哋又點講咧？如果講緊香港動漫畫新一脱啦，即係《龍虎門》同埋。風雲有出過嘅，咁可能個情況都會同頭先所講嘅狀況差唔多。咁但係新一脱啲嘅，譬如我哋做《九龍城寨》，或者另外之前有行家做《是但歌》嗰個網絡漫畫嘅卡 game， 咁到我哋今次做呢、這個《今晚大喪屍》，咁我見到嘅就或者我自己感受到就係、是、其實漫畫公司嗰邊都好支持我哋呢樣嘢嘅，因為譬如如果舉例，我之前《九龍城寨》咁樣，我哋當其時出個卡 game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有隨書，即係當其時有幾期書係隨書附送我哋隻 game 嘅卡嘅。 哦， 係啦，咁呢個就即係當係即係亦都唔會影響個遊戲平衡啦，亦都只不過多嘢一樣收藏品咁啊，叫做回饋下讀者咁樣嘅啫。係啦，咁就今次嘅話就我哋直情係擺埋喺創造館嘅展位裏面賣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如果你講緊頭先話行家做是但歌嗰個嘅話，咁是但歌都會有另外專門出一兩篇嘅即係短嘅四格漫畫，係即係介紹一下隻 game 或者同人講一隻 game 出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新一代嘅從業者啦，會對呢件事 open 啲，同埋大家會樂於互相幫助多啲嘅。 係，咁同埋可能書同埋 game 咧，起碼喺個而家都係喺書展啦。咁書展都會有board game 就擺咗喺，通常你話係擺咗喺咩啊 ？Hall Free 嗰邊嘅。 Hall Free 係啦，會喺即係親 喺教育 幫同啊親子啊嗰邊啦，係啦。 但係我記得 Hall Free 係咪唔係同一層㗎？係咪㗎 ？Hall Free 就真係要上三樓嘅。即係因為其實會展個設係啦，會展個設定就好可以講係好 straightforward 嘅。Hall One 就喺一樓 ，Hall Three 就喺三樓 ，Hall Five 就喺五樓咁樣樣嘅。 嗯 OK， 係啦。 咁講翻咧，即係就係話咧，其實係可能係因為呢個業界上大家都仲覺得關聯啊，因為都係出版噶嘛，即係屬於 OK。雖然你個 board game， 但係都印啲卡嚟，好似印刷嘅都係個感覺係咁啊。即係當然。即係佢，你話去到 coffee 都有一啲嘅遊戲，唔係 board 嘅，可能佢都可以砌嘢啊，或者啲積木咧，甚至有電子嘅教學嘅嘢都有。咁但係佢哋都會將啲 group 埋係一個好似係屬於出版。咁但係咧，如果你講電影嗰啲，佢哋屬於影像作品，佢好似係完全當係另一啲嘢。 咁 但係 你咁講，可能係啦。 係啊，咁就變咗大家好似就係唔同嘅產業啊。咁而家講產業鏈就係、是、其實當然係講緊唔同產業連埋先係產業鏈啦。即係如果本身同一個產業，咁係咪先？梗係唔同嘅產業啊嘛。即係你其實你出玩具嘅，我啊搞動啊，佢啊唔知又整咩咁。咦？但係人哋就係連到啊嘛。咁香港就係連到嘅，就好似一串你遠睇好似一串珍珠鏈，但你近睇啊，原來佢一粒粒嘢之間冇楞住嘅喎，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啊。有 bonding 係弱到同冇差唔多。咁變咗就係有時嗰個中間合作啊，或者會唔會大家用翻大家互相去推動？佢其實就做唔到啦，喺香港就係咯。 似乎就係咯，即係已經發生過咗嘅，即係發生咗嘅嘢就似乎係咯。我哪怕就算係網絡文化帶出嚟嘅，即係紅 van 啊之類嗰啲，好似都唔見到有咁高程度嘅互動。 係啦，即係戲還戲咁咯。 係。係啦。 咁同埋電影咧改曬你啲嘢嘅情況都幾普及㗎，即係佢其實都係即係可以話攞翻個 IP 嘅就算㗎啦，有好多時都會係。 因為有啲小説有陣時可能成個比較長篇拍唔到一個故仔，咁我又唔夠膽講話 好似 Harry Potter 咁，我拍完第一集，我已經有辦法拍第二集咁樣，咁可能即係冇辦法唔將啲故仔剪開佢嚟做咯。呢樣嘢就都因為香港如果漫畫改編嘅話咧，漫畫啲故仔太長篇啦。 係。 哦。 係啊，咁所以係啊， 長都唔緊要，即係佢改啊，嗱你可以做一張嘅，即係其實你都知啦，咁以前啲打書咁長係咪？咁其實冇人話你要做曬嘅啫，唔可能㗎。係 咯。 咁其實你可以揀一張㗎嘛。 係。 你揀一張咯。咁其實好似嗰時亞視做中華英雄，咁佢直接做華英雄老咗之後出翻嚟嗰段㗎嘛。 嗯， 即係已經有結束嗰段㗎嘛，佢唔係由一開始做㗎喎，佢先做咗嗰個先，咁其實嗰個你都可以話係一個章節啦，即係個赤家寶嗰段㗎嘛，其實真係意思。 嗯， 即係嗰段㗎嘛，咁你可以話其實係一個章節，咁其實我覺得咁係好過，即係你點解一定要華英雄係要由頭講嘅呢？即係其實唔一定㗎，係咪？即係如果呢個角色大家已經家傳户曉嘅話，咁冇一定要由頭講，係咪一定要由佢後生開始講？咁佢後屘再做第二輯先調翻轉做翻佢後生㗎嘛？咁其實我覺得佢電影就其實更加係啦，你應該係抽取佢即係可能最精彩嗰一段，唔係得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風雲咁，例如風雲咁，咁係咪一定要成套戲係要由佢哋細個就最屘一定要打低埋紅霸咁？咁我都覺得幾急嘅成件事去得。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咁啦，即係其實係咪一套戲可以包含啦，咁如果包含唔到嘅時候，咁佢哋唯有改啊嘛。咁改完之後，哇，真係好，即係有啲亦都唔係因為佢係要縮啦，係佢自己鍾意改啊。咁其實都我都覺得係幾，即係好似其實真係買咗 IP 咧，飲去做嘅啫。其實可以講係 啊。有少少係嘅，因為你譬如講翻今晚打喪屍咁樣，頭先講過啦，即係小説係九龍區嗰邊嘅古仔，咁啊而家電影係香港區嘅古仔，咁。其實就兩個故事之間其實就冇直接關聯添嘅，可以講。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唔好講話改唔改啊，直情係完全係兩個故事嚟嘅。 嗯。即總之係當係同一個世界出嚟，即係你好似呢個Walking Dead 咁佢係雖然佢都有改編咁嘅電視，咁好多即係好多人物嘅生死嘅關係都唔同咗，因為呢個係觀眾鍾意某個人物，佢就或者 OK 咁就留翻去啦，唔好死住啦。咁呢個改動係都有嘅，即改動一定有少少嘅，但係睇你改幾多。咁但係佢都係跟返用返嗰啲人㗎嘛。咁如果佢話喔，如果例如 Walking Dead 咁我轉咗我真係唔返，我完全講另一班人㗎，咁咁其實就係咪一個好好嘅選擇呢？咁呢個就係我會覺得唔係嘅，其實唔好嘅。咁但係奈何你當佢製作嗰陣，可能佢有佢想拍嘅嘢呀，係囉。或者佢可能哎呀我拍唔到㗎喎，如果我跟足你喎，咁佢又轉咗啲嘢呀，或者我講你一班人呀，咁呢個可能都係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啦，係啦，即係例如你睇漫畫咁，你睇開進擊的巨人係講嗰隊人㗎嘛，咁你會唔會真人版講你一隊人嘅呢？咁雖然你話其實都係進擊的巨人嗰個世界咁。咁你好似我唔想睇喎，會唔會呢？ 個感覺係因為我即係有如果有啲嘢係有啲 IP 其實係靠個角色建立出嚟㗎嘛，唔係靠呢個設定㗎嘛，係呀。 係囉係囉係囉，即係你就算大家都講高達講一年戰爭咁，你係的確你可以講好多唔同嘅戰區講唔同嘅人，咁但係你我諗你會想睇返阿寶馬沙多啲係嘛，即係咁樣。 係我咁講啦，我睇唔睇阿寶馬沙都好啦，總之我唔想睇景甜啦。 哦咁樣，不如啦，阿寶隔離屋就係景甜。是吧， 哎呀真是大鑊啊， 即是他啱啱隔離屋那個景點啊，講過第二個人就住上隔離屋那樣的經歷是吧，是吧，那就死了。是啊是啊，講同一個歷史的，但是不是用那個人的視點啊，用了隔離屋那個鄰居的視點啊。阿寶我都認識的，是吧，他住在我隔離屋的嘛，但不是說阿寶。是啊，那就大鑊啊，是吧，馬沙我才很出名啊。系咁样，咁所以就话嗰个产业链呢一件事上面咧，香港系有一个困难，而令到大家系个发展系有啲阻碍嘅。其实我觉得系都系有啲系。咁但系悬疑本身个原作系咪同个漫画都系讲嗰啲人嘅咧？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即系文字咯，反正。 哦，系嘅，系嘅，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其实成个故事嘅走向应该系咧，首先就系小说一啦，小说二啦，然之后个漫画嘅。其实漫画故事系嗰两本小说嘅续篇嚟嘅。 哦， 哦，即係佢慢慢唔係畫翻嗰個故事，而係續落去。O K， 係 啊，係啊，係啊，冇錯。 明白。咁但係就係講翻嗰班人嘅。 係啊，同一班人，因為其實佢小説誒應該咁講，首先誒如二個規劃都係小説第一本咧，就係有一個團隊喺富山村出發嘅故事。咁第二個、第二本小説就係喺即係呢個九龍城嘅城九龍九龍塘嘅。嘅故事，咁就即係又係又另一班人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咧喺第二本小説嘅尾咧，咁兩班人係會合咗嘅。 佢遇到啦，係啦， 係啦， 咁就喺呢個漫畫就佢哋一齊嘅，係咪即係會？ 係啦係啦，就 A 隊 B 隊就混合雙打咁樣啦，就變咗。 嗯，係啦，我覺得咁好啲啊嘛，即係起碼愣住嘅，係咯，愣到嘅咁。系咁啊，不过唉，唔知啦。咁好多时去到电影公司系咁嘅，即系买咗 I P， 好似你佢中意点整都得噶啦。系咪有少少系咁？ 哦，可能系啦。我谂呢个都系倾嘅啫，即系大家睇下大家想做一样咩嘢出嚟咯。 我谂连金融都冇办法控制啦，因为你睇下韦小宝都系完全第啲嘢啦，系咪咧？周星驰呢个即系啲近代嗰啲中国版嗰啲啦，改到东方不败真系女人啦，系 啦， 系啦。即係嗰啲 game 嚟噶嘛，佢係由 game 跟住再改劇噶嘛，咁佢啲改曬嗰啲嘢啦，都話係女人係啊，兒林個家姐咁嚇咁樣，咁都得嘅咩？佢咁都改到咁都得，咁金融 OK 嘅咩？咁我唔知啊，可能佢都唔理得你咁多。 你淨係睇當年咩啊？拍藍維斯利藍血人唔係講而家個網劇個版本啦嚇，講緊電影即係呢個劉德華關之琳個版本。咁啊阿方。原著嘅即係方天涯呢個藍色血嘅人，原著裏面都係一個男人叫方天啦。佢直情連即係佢而家係佢變咗方天涯，已經係變咗個女人啦，即係變咗關之琳。 嚇、 啊？嗯。哦。係，仲要同阿劉德華搞嘢，但係佢唔係人類嚟㗎，即係佢搞嘢都唔係人咁搞法嘅。OK。 係啊，係佢、用一個唔係人類嘅生命形式嚟交配㗎嘛。 嗯。 哦 ，OK。 係啦。佢亦都用啲唔係人類嘅英文嚟講嘢添，佢哋係啦，係連鬼佬都聽唔明嘅英文，犀唔犀利？係啦，咁啊，冇辦法啦，係啦，即係好多時去電影，即係我意思特別香港電影，佢真係唔係好跟你，係冇辦法，係咁啊，原創性都好高嘅，一般都，咁呢個就係咯，其實係咪好事咧？咁大家可以諗下嘅，即係其實梗係你成個體驗鏈，大家即係去協調住做嘅。会其实会系聪明啲咯，应该咁讲系，系咯， 嗯嗯， 系，咁好啦，成个 project 里边有啲咩嘢发生嘅咧？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嘢可以同大家讲下咧？ 我其实有啲里边有啲嘢几巧合嘅，因为当初我哋签呢个 IP 嘅时候咧，我哋系谂住攞嚟参加旧年呢个 ACG Plus Capital 嘅嗰个动漫嘅创业比赛嘅。 哦， 系动漫咩？听唔到，陈先。 动漫嘅创业比赛。 哦，动漫创业比赛系。 系啦，即系旧年，如果旧年有去动漫节嘅话，可能会见到佢哋个宣传嘅摊位系讲紧话，佢哋有一个创业嘅比赛，咁就俾啲年青团队参加，咁跟住然之后，佢哋会拣十组得奖者，就每组会有40万嘅启动资金去做佢哋个 project 咁样嘅。系啦，咁就所以其实当其时我哋签去做呢个 project， 即系签去参加呢一个比赛嘅。咁但系我哋就赢唔到啦，即系系啦，咁就变咗我哋其实件事就暂时当其时嘅暂时摆低咗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而家今晚打丧尸呢只 game 嘅 game designer 咧就去参加一个台湾举办嘅游戏设计比赛。咁其實我哋就係呢個台灣比賽嘅香港嘅協辦商嚟嘅，即係我哋協辦方嚟嘅。咁就跟住佢哋台灣嗰邊審完稿啦，即係雖然我哋協辦，咁但係佢哋成個審稿嘅過程喺台灣，咁我哋就冇專登過去台灣咁勞師動眾啦。咁所以我哋淨係幫佢哋處理一下香港嗰啲收稿啊、寄稿啊、之類嘅行政工作咁樣嘅啫。咁啊，台灣審完稿之後咧，咁啊揀咗16个稿就入咗去 second round。咁而家今晚打喪屍嘅呢一個遊戲設計呢，其實就係入到16强嘅唯一一個香港參賽者嚟嘅。 哦，咁呢個遊戲方式即係先前話想攞嚟參加嗰、那個即係創業嘅比賽嗰陣係一個形式嚟嘅。 定係？ 哦，唔同噶，唔同噶，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咁 唔同 嘅。係啦，係啦，係啦，我哋個遊戲規劃完全唔同嘅。咁跟住然之後，台灣咁就跟住然之後，我哋見到哦，台灣嗰邊同我哋講翻呢樣嘢，咁我哋就話既然我哋係香，既然我哋係香港嘅協辦商、協辦公司啦，即係協辦單位啦，咁又有香港人入到圍嘅話，咁不如我哋即係預先簽訂咗佢先啦，因為其實佢哋本身都即係個入個比賽完成咗之後，都會有一個出版嘅推薦係俾翻台灣嘅出版社咁樣。咁跟住我話，咁既然係香港人嘅作品，咁我哋作為香港公司，咁我哋簽咗先啦，都叫做支持翻自己人咁樣樣。咁跟住然之後簽完之後咧，咁其實就台灣嗰邊嘅評審咧，有一個就即係我哋來往得比較密嘅，咁啊叫阿陳志凡。咁阿志凡咧，佢知道我哋做，我就知道我哋簽咗呢個 IP 喺手。咁跟住然之後嗰次我過去嘅時候，我哋又俾個本漫畫佢睇。咁其實咧呢個遊戲本身玩咧係講緊玩一班矮人啊，即係真係 Lost Rings 嗰啲矮人咧，就走入去洞穴裏邊偷寶石，就嘈醒一條龍俾條龍去追。咁樣嘅一個背景嚟嘅，咁跟住係啦，咁跟住之後咧， 今晚打掃 唔係玩喪屍嘅，唔係玩喪屍嘅，係啊係啊，咁跟係啦，咁跟住就係阿志凡佢話喂，其實你呢個遊戲本身你直接咪已經可以擺落去你哋今晚打喪屍呢個 IP 裏面出咯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將兩件事串埋咗一齊嘅。 OK。 係啦，所以就其實件事就都幾巧合嘅，而且更巧合嘅咧就係咧，其實呢一個遊戲設計師咧本身就係同我一齊組隊參加呢個創業比賽嘅嗰個設計師嚟嘅。咁就係啦，咁跟住兜咗個圈，我都仲係同佢合作翻，咁亦都同一個 IP， 只不過遊戲玩法唔同咗。 Okay. 哦，即係你意思參加嗰個創業比賽嗰時咧，都係今晚打喪屍，但係就另一個玩法嘅。 是啦是啦，而且是同一個遊戲設計師合作 的。咁而家就佢反而喺另一個遊戲喺另一個比賽嗰度用咗嗰個方式，而家就套翻嚟今晚打喪屍就出咗依家呢個出街嘅版本。 是啦，冇錯啦。 咦，咁原先嗰個係點樣嘅呢？原先嗰個玩法 嗰個，其實原先嗰個就會係，因為其實咁講啦，如果贏到嗰個創業比賽嘅話咧，咁始終有40万起動資金咧，咁我哋就諗得個。件事情大啲嘅，咁我哋可能啲角色會做公仔啦，咁所以就頭先講過話，會唔會用一個原創嘅故事，係可能發生喺例如新界區咁樣，即係，既然小說漫畫有九龍啦，電影有香港啦，咁不如我哋做新界嘅故事啦，咁樣，咁其實我哋有咁樣考慮過嘅，咁到期時就真係一個，到期時就真係今晚打喪屍啦，我哋真係要同啲喪屍打嘅。 哦。 係啦，咁就當其時係啦，個諗法就係咁。咁我無論係啲角色啦，定還是啲公啲喪屍啦，咁我哋都會做公仔咁樣樣。 嗯，同埋係會自己作過一班主角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係啦，因為我哋既然係我哋本身，因為如果你而家大部分有公仔嘅 board game 咧，都會有劇本嘅。咁其實如果係劇本嘅話，有陣時即係。我哋又擔心即係第一，我哋想可能擺啲少少再新鮮啲嘅入去個遊戲入面，咁但係既然原著個小說又未去到嘅時候，咁可能我哋跟足原著個劇本去行，咁可能又驚讀者會可能譬如覺得太悶，咁跟住然之後，但係如果你作啲新嘢入去，又驚同原作個諗法嗰個諗法有反駁咁樣，咁我既然係咁，我不如我電影都開咗香港區啦，咁我哋開新界區啦，咁就咁樣諗法啦。 即當時係咁諗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嗰、那個你講嗰、那個台灣個比賽本身就係 board game 嘅，咁係好集中係 board game 啊。咁你只要係一個做得好就有機會贏啦。咁即係會即都係講個 game 好唔好啊？主要都係。咁但係你話創業嗰個其他嘅參賽者唔係做 board game 啊，即其實佢係好即係好雜嘅喎。即可能佢呢個係開食嘢啊，嗰個唔知開咩都有機會嘅喎。咁係咪 咁？又因為佢動漫變換就唔會話有食嘢咁極端嘅嘢出嚟嘅。 佢係動漫變換嘅。 係啦，係啦，係啦，佢限寫動漫變換嘅。咁所以就其實 board game 最終十贏咗個十組裏面都有兩組係 board game 嚟嘅。咁跟住有其跟住有啲係手遊啦，亦都有一組係漫畫啦咁樣樣。 嗯， 明白。即有電子遊戲，亦都有波遊戲。咁 係啦， 贏咗嗰兩隊，最後有冇贏到咧？即係佢 系有 final 几多嘅先会攞到嗰40万？系咪得一队攞到嘅？ 嗰40万系十队都攞到噶，十队每队有40万嘅。 攞到嘅， 成件事系啊，成件事有四球嘢拎出四日，即系仲系啦。 系话系得一个，即系十队都有嘅。O K。 系啦系啦，十队都40万嘅。 系啦，咁即系话嗰两个 board game 都攞到嘅，攞到嘅。 系啊系啊，你如果今年去动漫节嘅话，就会见到佢哋参展噶啦，因为。所有得獎者都有一個，即係結果，即係都要俾佢哋盡翻佢哋嘅義務，就係、是今年會再喺動漫展度參展，擺翻佢哋嘅得獎作品。 究竟得係邊兩個 game 咁樣嘅？ 其實兩個 game 個背景設定都係原創嘅，咁所以就我諗我講出嚟都可能，即係我亦係啦，即係事後我都認識佢哋，咁但係我諗講出嚟嘅話，就首先第一。我諗佢哋自己介紹會更加直接啦。咁其次就係我去演繹人哋嘅古仔，係啦，我去演繹人哋嘅古仔就未必會講得咁精準，我都驚講錯嘢。 玩乜咁得唔得咧？即係講下係咩嚟？ 玩乜？其實有一個就會係一個即係真係奇幻故事屠龍嗰種咁樣嘅背景嚟，係啦一個。係啦，咁另外一個就會係其實比較偏兒童向嘅一個即係講故事遊戲咁樣，咁其實佢哋 target 就會係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玩咁樣嘅嘢嚟嘅，親子嘢嚟嘅，係啦係啦，咁兩個 board game 其實個定位幾唔一樣噶，因為屠龍嗰個其實係好偏向玩家，即係 board game 即係嗰啲叫做玩得比較深嘅玩家嗰方面咁樣嘅，如果屠龍嗰只。係啦 ，hardcore 玩家嘅，咁但係另一隻就會係親子嘅咁樣樣。 即 係咁同埋親子嗰隻成有 AR， 親子嗰隻成有 AR 元素添嘅。 咩意思啊？即係 佢個地方係咁嘅，即係其實咧個家長就要作為一個講故事嘅人啦，咁其實一路講緊個故事俾個小朋友聽啦。咁個小朋友喺途中就要有啲選擇要揀 A 或者 B 咁樣樣。咁但其實就唔影響個故事主線嘅。咁但根據個小朋友嘅 A 或者 B 咧，咁佢哋就會獲得一塊嘅卡片啦。咁跟住然之後，其實嗰啲卡片咧係你擺翻個 app 落去嘅時候咧，佢會有個公仔彈出嚟嘅。其實個重點就係在於咧有好多個唔同嘅 A、B 嘅組合啦，即係每有四題就已經有16個組合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可以做到一個佢係做到一個性格分析出嚟嘅。 哦 ，OK， 系啦， 即 系 有啲类似心理测验嗰种， 系啦，透过你嗰四个答案，譬如假设四题啦，咁其实透过你嗰四个答案，佢其实佢个本身个apps 嗰度个镜头就已经分咗最多48个 engine， 即系佢可以认48个图像嘅最多。咁可能譬如你只系玩四题嘅话，咁就认嗰四个图像，咁佢就会自己 gen 咗一个嗰个测试结果出嚟俾你咁样噶啦。 OK， 系。即呢個你信就信啦，即係我覺得同星座冇乜分別嘅啫，你問我就 當然啦，當然啦。 其實不過係佢咁講啫，即係佢我知大概係啲咩嘅，即係但係咪即係平時嗰啲所謂心理測驗嗰啲啊嘛，即係話你如果只可以即係而家只可以帶走一 如果帶一隻動物入係啦，入去森林嘅話，帶邊只嗰啲啊嘛，係啦。 或者問你老婆跌咗個水同阿外母跌咗水夠，同你媽跌咗水你夠唔夠嗰啲？ 咁梗係兩個都唔夠啦。 咁啊賴嘢，我覺得係冇乜分別㗎，同呢啲係啊，其實係咁。不過作為 gaming 係好多人好信嘅，或者覺得好佢覺得好玩嘅，好多人。我明嘅，我明白。即係會唔會佢哋嗰個商業取向大啲，所以佢贏出個機會大啲？會唔會有咁嘅機會？ 又唔關事嘅，嗱呢個少少花生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圈子唔係好大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整個話成個動漫產業嘅圈子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其實裏面啲評審有啲其實係認識嘅，坦白講，咁其實事後有個評審同我哋講翻，其實今次個佢哋個比賽原來有一個傾向性就係佢哋想要一啲原創嘅 IP，即係其實佢哋係啦，咁就所以變咗其實我係帶住個 IP 去參加比賽咧，其實我係輸緊。 哦，咁就輸咗啦。哦，咁係 啦， 係 啦。 海底有啲咁嘅，佢應該講明咧。我係覺得比賽係應該透明啲，係。 我又點講咧？即係咁講啦，傾向性呢啲嘢，其實我又覺得我捉錯路就我自己嘅問題啦，即係又唔可以話完全怪曬佢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唔同嘅評審團隊佢想發掘嘅嘢都唔一樣，咁因為其實我哋事後有啲同其他一啲參賽者討論過， 究竟呢一個係一個創業比賽定係一個創意比賽呢？因為如果是創業比賽的話呢、我們是應該是要一個商業模式，是即是做了一個我跟動漫產業相關的商業模式。咁其實我當時我帶出來的商業模式就是我希望透過 board game 去活化香港漫畫。即是用 board game 這件事去做一個新做一個新的機會，去俾香港的漫畫再一次重新接觸國際市場咁樣。呢個係當時我拎出嚟嘅一個方案嚟嘅。咁但係我結果原來佢可能佢哋想要一個新嘅 IP， 咁呢個就已經係變咗一個創意多於係一個創業嘅模式咁樣啦。 咁咪即係唔符合囉，即係大家嗰、那個唔係即係佢嗰個題佢實質想要嘅嘢唔符合呀、唔係話係即唔係話係你嗱，當然 我諗係模糊啦，同埋佢嘅解説唔清楚啦，即係我唔會好隨便講話佢係錯誤，但係可能係件事佢演繹俾我哋聽演繹得唔夠精準，咁導致我哋可能捉錯用神咗咁樣係咯，即係可能係一個咁樣嘅狀況。 即對我嚟講咧，一個值得參加嘅比賽咧，佢係要好清晰咧話到俾你聽係其實佢 looking for 嘅咩嘅。咁如果佢唔清晰，咁其實佢可能只不過係話，哦，冇啊，呢個田徑比賽嚟嘅啫嘛，咁又 OK， 田徑咪跑，即係第一個跑去終點就贏啦，好簡單係嘛？哦，原來唔係嘅，原來佢呢個比賽咧係 Nike 搞嘅，你著身第啲牌子嚟有即抽嘅，喂，咁你唔係，即係我成日鬧呢樣嘢噶，我成日鬧呢樣嘢噶，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係嘅話，你講清楚 ，OK， 即係你講清楚，講清楚到嘅程度，唔係淨係話俾你聽呢個 Nike 舉辦。你舉辦啫，咁但你唔代表你應該摟咗著第啲牌子入嚟嘅人㗎。即係我唔覺得有一定嘅關係喎呢件事係咪？咁如果你話你揣摩上意嘅，你知中國人㗎啦，揣摩上意你當然可以話喺、Nike 舉辦，我梗係著咗著件 Nike 入去啦，係咪？即係我參加得無線搞嘅比賽，我唔理你講者你殘酷一丁，我梗係心口剃淨執毛係無線 logo 啦，係咪？即係我好差㗎，如果比賽係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劣質嘅比賽嚟嘅，咁如果係一啲創意嘅比賽咧，我都唔應該係咁嘅，你應該係好清楚話俾人聽啦，係咩？咁我哋都成日不斷有鬧嘅，因為比賽就係電擊啦，即係電擊嘅模型啦嚇。咁初初我都唔相信嘅，我成日聽啲人講咧，即係成日喺會場，有啲人就話，咁啊話其實咧，呢個比賽咧就鬥買多模型多嘅啫，咁你買嘅越多越砌埋一隻呢就會贏㗎啦。我初初聽到我都覺得搞錯，唔會啩，我初初成唔相，我唔相信嘅初初。但而家我係完全相信呢樣嘢啦，因為你事實上睇到佢選出嚟嘅嗰啲咁嘅即係頭幾名呢，即係你每屆都見到有啲係即係幾隻嘢砌埋啦，即係初初係兩隻砌埋嘅啫，初期啲，咁就跟住越嚟越多。咁去到近期嗰啲係即係唔知幾多盒嘢，每件即係每一盒揀啲件出嚟咁砌啦。咁你一個模型比賽係鬥，即係鬥買得模型多，咁你不如貨金咧，即係貨金邊個捐錢捐得比佢多咪贏咯？即係我覺得係直情冇 point 嘅，去到冇 point 嘅程度。嗱，當然佢係咪整得好？即係佢可能佢都有一定嘅模型技術嘅。不過你事實上俾人睇到有呢個咁嘅嘢咯。但我講香港區啫，我唔係講第二度啊。我見到第二啲區係唔同嘅，第二啲區冇唔係好強烈有呢個現象嘅。咁同埋第二啲區咧，亦唔一定要砌啲好主角或者好重要角色先有得贏嘅。香港係嘅，你幾乎你砌啲即係旁邊啲角色咧，你都唔使知攞到獎噶。 我當年第一次玩模型嘅時候，即係令到我亦都冇咗信心啦。我就係砌部俾只魔蟹穿咗個窿嘅吉姆去，咁原來係我因為我。是啦，個重點原來我冇我即係我當然可能我技術亦都唔夠啦，但我諗可能其實我另一個輸嘅原因就因為我拎嗰隻係吉姆咯。 係 咯，你輸嘅原因主要係呢、這個，係啊，即係你係邊個比賽？我講電擊啫。如果你話喺第二啲比賽，我唔知啊。 我都睇翻係邊個比賽啦。 就算同樣係日本啦，你睇翻Hobby Japan 嗰啲咧，就冇呢個問題嘅。你見到有時啲冠軍係砌鐵球啊，或者砌啲好。哇！你仲覺得呢隻係啲好鹹薄，但佢其實佢就係飛機都得㗎，但係佢真係砌得好靚喎，即係人哋就真真正正咧係，因為佢砌得好啊，佢所以贏啊，佢唔會喺啲咩你砌邊個 character 呢啲嘢，喂，其實砌咩 character 都得㗎，照計呢個係模型比賽嚟㗎嘛，大佬，咁如果你嗰啲評判係太過有自己嘅，即係 即係一啲嘅喜好啊， 取向啦， 係 啊， 係 啊，係 啊，喜好啦，我叫佢做嚇喜惡啦嚇，其實係唔適合㗎。 嗯， 因為咧，你已經有一啲自己憎惡嘅嘢啦嚇，咁但係喂，咁你有冇話俾啲侵略者聽？即係你有冇話嗱？呢啲其實講真，交功課都常有呢啲情況嘅，就特別讀設計。咁、你又要好知道個先生咧，其實係。有啲咩起 魔上意啊？ 要嘅，要嘅吓，呢啲就算你喺外国读都一样有呢啲状况。 系，因为主观啊嘛，有啲 官司 咧，呢啲评价。 你打官司咧、你都要知嗰个官系姓乜嘅，系或者佢其实系有啲乜嘢脾性喎，系真喎呢件事。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比赛咧，因为我比赛啊嘛，咁其实就应该系公平噶嘛，咁其实就应该咧系会你会比较即系、就是、你会讲清楚啲咯，即系如果你件事系。是咁嘅 ,ok? 即係你真係某運動牌子舉辦嘅咁原來呢你係喔、即係你係唔鍾意見到有其他嘅牌子出現喺你個會場嘅話咁你可以指定㗎你可以指定㗎喎係咪咁你就唔好話到時原來其實你都冇講只要暗下底我就收咗你啦。咁呢個其實唔係一個超唔公平囉。即係點解係咁呢咁你個比賽你都唔係咁即係唔應該係咁㗎嘛。是不是咁我就覺得其實即華人搞啲特別係多呢啲問題呢即特別香港呀多啲嘅問題即成日啲好多 agenda 喺後面嘅咁所以我都唔好建議大家參加香港啲比賽嘅係呀因為成日話呢我想出名呀參加啲比賽啦咁樣咁睇下你個比賽有冇曝光率啦如果你係電視台嗰啲咁你參加咗係有得出鏡嘅其實係播出鏡㗎嘛。即係其實唔贏冇所謂㗎我播出鏡㗎嘛。咁其實都有唔少藝人其實係身受輸咗㗎。係 係。 即係周慧敏係輸咗啦我講俾大家聽。係 啊係啊係啊。 我返睇返佢嗰個我唔知係咪嗰個 cut 咗即係我有啲係 YouTube 版呢佢 suppose 係成個節目嚟。但我好似都唔好覺啊周慧敏係咪佢其實正正 cut 鬼咗電視冇影佢。我唔知啊。 可能佢都未必入到好點講啊，好後期嘅，可能係比較頭兩彎。 有噶， 我係 佢有噶，佢有翻即係特別影就有噶，有佢嗰段唱，咁當然唔係咗好嘅，的確嚇。咁同埋當時 佢都唔係賣唱功嘅， 即係唔係好起眼嘅當時。你睇到佢樣底係靚嘅，但係咧佢出嚟係好似好木㗎，即係咪唱歌？即係佢完全企喺度張嘅啫。 佢參賽佢未係化登台裝啊嘛，因為當其時肯定個比賽化妝。 佢個樣係 OK 噶，佢個樣係 OK 噶，其實佢應該全場最靚嘅，如果你講樣。咁但係佢好碌木咁企喺度，咁我表演嚟啊，咁企喺度咁係咪差少少？係咯，咁佢又唱日文歌啦。咁雖然當時係係興日本，但係似乎咧當時唱日文歌贏出嚟機會又好似又唔係咁。其實呢有啲似模仿大賽嘅即係如果你講新秀當年啦其實好似你唱得似個原唱呢係著數啲嘅但我唔明點解㗎因為其實呢個係歌唱比賽㗎嘛我用自己 style 唱㗎係咪先我唱得好過原唱唔得㗎咁但係又真係唔係㗎你係好似似係呢模仿大賽多啲嘅係個感覺係好似喎唔係柴火丁啊，係蘇立金超嗰啲搞笑， 係啊，蘇立金超係 扮羅文嗰啲啊，係其實我覺得係嗰啲嘅， 即係一百無勁曲金曲嗰啲啊嘛， 係啊，即係點解江欣燕其實同屆啊？點解會輸？因為佢冇揀梅艷芳嘅歌 啊，咁即係真係失策啦呢個。 係啊，其實佢反而應該，如果佢唱係佢最似啊。 嗯， 系啊，因为你后屘你实实在听佢唱系佢系似，你听个声底佢好似，但系佢竟然当时系拣咗另一个人嘅歌唱咯，但系佢系好劲喎，喺度唱到黐咗线咁，我觉得系 O K 喎呢个女啊，即系第时都应该可以有得做啊，咁如果有啊，有得做啊，咁所以其实你啲比赛就算出电视嘅，出 media 嘅，我都唔系搏你赢，我个搏上镜啫嘛。是咪咁但你一般嘅比賽模型比賽或者其他比賽或者有啲歌唱比賽即自己舉辦嗰啲我根本連曝光嘅機會都冇嘅我參加嚟做咩即如果你有個參加嗰個贏出有咁多即係 agenda 嘅可能又要跟某名歌唱家即係某歌唱家啦你知新秀啊當年啦先至得㗎嘛即係講埋都唔怕啦大師兄啦咁你先至有機會贏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仲咁多 agenda 嘅咁 咁啊算罢啦，系嘛？即系我不如唔好参加咪得咯。或者我不如我直接去跟佢出，跟佢学，咁我咪有机会做歌星。我根本唔需要参加呢个比赛，即系， 嗯， 系啊，即系其实系咁咯。即系如果我觉得你即系讲远咗啲啦，系而家我哋已经讲到即系香港举办嘅，即系各种创意嘅比赛，其实系咪真系咁即系公开或者公平嘅咧？咁如果佢后边有好多佢哋自己嘅取向嘅时候，咁好似头先吓。咁你哋參賽嘅作品，我都完全係冇問題啊！咁原來佢想揾 original， 咁其實佢有冇話係佢有冇咁講？佢冇話係原創啊？佢又冇咁講啊？係咪先？ 嗯。 咁同埋original 嘅意思又係乜嘢咧？咁嗰個咪攞個高大 game 佢就唔 original 咧？ 啊，佢嗱呢個佢有講過嘅，佢話如果你哋係打算做現有 IP 嘅延伸周邊嘅咧，首先其實你一定要有嗰邊嘅許可，你先至可以引用呢樣嘢。 咁當然 係啦， 咁當然 係啦，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你未得到高達嘅授權，你就同人講話我 呢個唔 係 個 case 咁樣樣。 呢個唔係個 case， 我攞曬嘅，係或者我直情係 band 帶嚟參加，係咪唔得？ 咁啊睇下 band 帶派邊個人嚟參加啦。因為因為就先咁講，佢要一間未運作過嘅公司，而且兼且嗰個報名嘅，係啦，兼且報名嗰個人係 要 未夠35歲嘅。 哇，咁樣啊 ？OK， 仲有年齡限制 先。係啊，你鼓勵年輕人啊嘛。 唔係，咁呢個都好易啫，我最緊揾個報名嗰人未夠35歲咪得。 哦，係㗎，其實有一啲即係事後都有啲黑幕講過出嚟，我有參賽嘅，其實係屬於啲大公司嘅類似，係 咯， 小型嚟參加。 其實我攞個超級機器人大戰，攞個超級機器人大戰嚟參加，係啊，有曬 IP 有曬嘢嘅，係啊，但揾個參賽者係未創過業，同埋佢係35歲留下咪 OK？ 我覺得香港 嗰啲都輸嘅，因為唔係原創 IP 啊嘛，超級機器人大戰都要輸。 是啦，就是原创你是怎样界定的，咁如果佢是佢公司原创，咁就原创咯，是啦。 嗯。 是啦，话唔知啦，是唔知佢怎样界定啦，是啦。即是我原创代表我是唔出名咁样，咁如果我是一个好后生嘅，而我本身是有一隻嘢已经是有啲名气，咁我又唔可以参加咩？我是我画出嚟嘅，有唔得？有得唔得？我可唔可以 咁嘅？ 呢个公仔已经是出名嘅，或者即係有人識嘅，咁係咪又唔可以參加咧？即係佢有冇咁講啊？即係有冇話又係你要未從未發表過啦？因為有啲比賽係噶嘛，有好多寫作啊， 我諗我哋做 明係要未經發表， 我哋 game 本身嘅比賽都係啦，係即係都係要即係要未發表過噶啦，係啊。即係尤其是我哋最有名嘅 嗰邊嘅比賽，係個 IP 喎。而家最特別佢唔係我哋 game 喎，係即係 game 未發表過啫，但係個 IP 我可以係。如果 IP 是我畫出嚟的，而我又未夠35歲的，但我呢個 IP 其實就已經有人認識的，我是不是又唔啱你？如果係，我唔該講清楚，即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咁啦。係，即係其實我明明符合， 我諗最主要其實個重點係在於主辦單位嗰邊，其實你即係當我可能當揾個下台階俾佢啦，佢哋第一次舉辦，其實佢哋自己都冇諗到啊，原來有咁多可能性係會出現嘅，所以佢哋就即係個框架冇畫得好清楚，我咁樣。 咁就係佢哋舉辦嘅問題啦，即係其實你個比賽就最緊要係清楚透明，同埋你係鬥乜嘢呢？就鬥乜嘢好啦，就唔好咁多其他雜質，即係唔好有咁多因素，即係邊個牌子啊，有冇牌子啊咩？喂，算吧啦，即係你係鬥創意，你咪鬥創意咯，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本來件事好簡單，本來唱歌比賽咪唱歌咯，邊個唱得好咪贏咯，本來係咁嘅啫嘛。我又唔係模仿比賽，咁佢模仿一次唔到，佢唱得好㗎。不過佢模仿嘅好似，但係原本個原唱好渣嘅，例如 Twins 咁樣，個原唱係 Twins 嘅。 嗯， 你唱得好似啊嘛，好似咁渣啊嘛，同一樣 係嘛 咁。但係因為佢唱得好似喎，咁係咪應該 模仿比賽佢咪贏咯？係啊。 但係佢話係歌唱比賽嘛，但係其實佢喺度比緊啲模仿得似嘅人嘅，咁係咪其實好荒謬？其實好荒謬。 嗯。 系咯，其实好荒谬嘅。咁当然，当年都未去到咁嘅，即系当年佢模仿得似嗰啲咧，都系啲唱得好嘅歌手嚟嘅，即系原装嗰个都系唱得好嘅歌手嚟嘅。咁你都知，而家现代唔系噶嘛，即系好多，即系嗰时啲歌手都唱得好嘅，应该或者应该咁讲，即系唱紧嘅人都 即係你都隨時模仿緊嗰啲係啲即係羅文啊、梅艷芳咁咁個唱功啊，喂你上一次咁即係你都上得好勁啦，係咪啊？即係嗰時你係話得等好耐嘅，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唔得㗎啦嘛。你唱得好似某個現役歌手嗰個人可以係唱數白欖又得，佢係乜都得嘅，唱遊都得嘅，其實佢嗰個 style 係咁，咁唱得似已經係冇 point 嘅啊。你唱得唔似仲好啊，即係你超越咗佢，你唱得好過佢，其實應該係即係唱得好啲。咁但係呢個係唔係一個設定呢？咁其實大家聽歌嗰陣亦都係為咗，即係你有啲好多網絡歌手都係㗎，其實都係唱得似，所以佢話哇好嘢咁樣㗎啫嘛。如果你用一個好獨特嘅 style 去演繹嗰隻歌，其實一般未必接受㗎。 嗯嗯， 其实你系好过去嘅，可能你唱得仲好过原唱，但系啲人唔接受，唔接受，因为我听系听下边个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听下学友唱开系咁唱嘅，点解你唔系咁唱嘅？咁样咁可能或者你劲过佢嘅，你有权嘅，系咪？即系冇人话冇人都可以超越张学友嘅，可以噶。咁但系唔系咁，佢唔想听第二个唱法啊嘛，系咯，系咯，即系咁解嘅，系咯。咁我哋觉得香港就如果以搞比赛嚟讲，系的确有咁嘅好多呢啲咁嘅奇奇怪怪嘅位。咁啊變咗大家其實嘥咗好多時間去參加，即係當然用好多時間啦，唔知你要整個團隊又成，咁其實係咪浪費咗大家嘅時間嘅呢？變咗即係當然好即係奇蹟地呢，咁你今次個 project 可以即係承先啟後到即係又返嚟又出得返啦，但係我相信唔係一般參加比賽嘅人嘅可以做到囉，即係可能嗰個比賽用做咗來嘅嘢結果就係、是冇噶啦，即系系咪？即系唔会再见到天日噶啦，就居多噶嘛，系咪？ 系系，即系我咁讲啦。到我有支，即系到我而家拎得翻一个 project 出嚟，其实你问我嘅话，我有我唔忿气嘅原因喺入边嘅，即系我觉得我冇理由，我冇理由我会输嘅。跟住然之后，所以我自己做翻出嚟俾你睇。 嗯，系啊，咁但系。即係如果當年參加過嘅人，我諗都不下幾十個團隊嘅會唔會咧？即係你話贏 應該係好似有七八啊，唔係有百幾個啊，百幾個 係咯，百幾個團隊入邊，咁當然嗰十個就絕對可以實現啦，因為佢有嗰個40萬啊。咁嗰十個以外會唔會你係就係得你得十一個團隊其實係有實現過？其實其他有、 哦、有咁就冇有 超過 一 百個，其實有超過100個團隊其實係。即係冇嘅，之後就即係佢哋嘥咗落去嘅所有嘅時間，其實都係冇咗。嗱，呢啲喺電影聽嗰時咧，啲人會覺得係咁，你輸咗係冇嘅啦。咁嗱，我覺得呢個同你去參加歌唱比賽係唔同咯。我覺得即係所有嘅設計其實係或者一啲 project 其實都用嘅人力其實都唔可以話少嘅。 嗯，我諗就我哋自己有陣時，即係其實有其他參賽者係識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即係當我哋後屘知，我哋有即係事後都有傾翻啦，咁跟住然之後當，原來拎住一個 IP 去參賽係會贏唔到嘅，咁但係其實喺個比賽入面我入到 second round 㗎喎、哦，即係真係佢因為佢分幾 round 嘅，咁我入到 second round， 咁然後我話，哇，咁第一組俾人踢出嚟嗰啲，我諗真係唔係 project 嚟。當然有一個情況是係啦，當然一個情況係我本身因為個傾向性嘅問題，我一定唔會係贏嘅，咁但係我仍然入到 second round， 咁第一 round 俾人淘汰嗰啲都幾，我哋幾有興趣知係咩？ 好夾嘅應該係咪？應該都 OK 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哋都幾有興趣知究竟係啊，既然我都係咯，我都一定贏唔到嘅時候都入到 second round， 咁究竟第一 round 俾人淘汰嘅係咩咧？咁但係偏偏。我咁啱我識嘅人其實全部都入到 second round， 即係起碼入到 second round，即係有啲行得更加遠，係囉。 係，即係到底直情淘汰咗啲係咩嘢係咪？ 係啦，真係啦，即係 first round 嘅淘汰真係唔知係咩。 都算啦，咁入到 second round 但係冇贏到嗰啲，咁其實佢哋都係冇機會實現啦，總之都係啦。咁但係冇辦法嘅，喺一般即係食花生睇嘅人咧，佢會覺得即係咁，你輸就抵你死啦。咁即係我覺得你係冇諗過其實嗰啲即係呢啲個唔係就我就係想先個前提就係話，其實佢有好多 agenda 啊嘛。所以其實嗰啲人未必係佢係差或者嗰啲嘢係劣質嘅喎。即係你可能你話包咗都有機會 合乎評審標準咯。 係咁但係入到 second round 嗰啲應該點都有翻定即係。即係執數或者係滿足到佢基本條件壓最少係咪？係啦，咁 咁其實嗰啲都係實現唔到㗎啦，咁你冇啊，冇辦法，係啦，即係其實咧好多 project 啊，都係咁樣就冇咗㗎啦。其實前期都係擺咗唔少心血落去，咁但係就係因為有啲評判佢哋自己某啲取向咧，咁就佢就決定咗你嘅命運啫嘛，係咪？ 嗯， 係咯。咁有冇話中間即係好似港姐啊或者呢啲咁，有機會係你輸咗都有人 pick up 翻你咧？咁我諗即係都 難啲啦，係啊， 即 係 設計上啊，係呢種設計嘅比賽係難少少。咁你話想即係其實嗰啲話唱歌話咩好睇人啫嘛，可能覺得呢個幾靚女啊，雖然佢唱歌好渣，但係佢樣幾好喎、啊，不如揾個試下拍嘢啊，咁即係有可能係咪？因為其實佢都係博個曝光啫嘛，其實佢好多出嚟比賽真係唱歌，後屘都冇唱歌㗎，佢咪做戲或者做電視。是咪？ 哦， 入嚟嗰陣係唱歌啫嘛，咁其實可能佢仲唱得好好添，咁但係有冇又唔代表佢會嚇揾、啊、你唱歌喎、啊？調翻轉，就算佢贏到嗰個係唱歌，佢都未必揾你係唱歌，可能佢都揾咗你做戲咯。咁事實上嗰啲，因為佢係娛樂圈啊嘛，唔同。咁但係你設計比賽係冇呢個機會嘅，你輸咗就拜拜嘅。啊，即係好多 project 咧都係就咁冇咗啊。咁就算砌模型，其實都係嘥好多心機噶嘛。咁啊試過有一個比賽，即係好似係台灣定邊度？其實嗰個參賽者其實都有名喎。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佢成嗰次係就無端端係入唔到嗰個，即係成第一 round 俾人 foul 咗。但其實佢唔係差嘅喎，整得嚇。你唔知點解嘅？所以其實又唔係一定話哦，即係第一 round 俾人 foul 咗真係好渣啦。咁因為佢嗰係事實上唔得，因為佢有影出嚟噶嘛，即係大家係見到噶嘛。咁又唔知點解喎？咁所以其實呢啲即係好主觀嘅，即係評判啊，或者好主觀嘅比賽，我對我嚟講，我都係超唔值得參加。即係其實咧，我見咧，即係日本嘅比賽啊，多數咧其實佢係會有好多評分項目嘅，即係可能佢每一個都係佔一個細嘅分數嘅啫。即係嗰陣你滿分都真係得幾分嘅。咁佢係要每樣嘢比曬啊，咁樣嚟去比嘅。咁當然你啲評判可以亂咁寫嘅，可以你自己 make up 嗰個分數嘅，即係咁但呢啲就去到香港肯定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用同一個評分嘅方式嘅，即係例如電擊，因為我睇住佢哋點比分嘅，咁但佢有權就算係都好，佢都可以即係比曬㗎嘛，即係佢覺得個好，佢乜嘢都比滿分都得㗎，但其實佢只不過佢鍾意佢一樣嘢啫嘛，好明顯㗎，呢樣嘢好明顯睇得到㗎，即係佢其實有個總分佢加返落去囉，其實佢唔係真係逐項評嘅。咁如果你將佢分做逐項評咧，即係好似你睇啲車嚟啦，佢可能有個好似蜘蛛網式咁樣噶嘛，即係呢架車其實佢嘅扭力係點，佢馬力係點，佢咩係點，係咪？咁人哋係好多項比分噶嘛。咁如果你項目越多，咁你咪其實咪越公平咯，而唔係俾一個總分。我覺得呢隻嘢係八十分就八分，即係你點嚟嘅先呢個分數？你唔知點嚟嘅喎，即係佢心目中比嘅，咁好大鑊啦。咁可能佢只係喜好呢隻嘢，明明其實佢都唔係砌得好嘅，技術唔高，但係哦。原來佢啱啱細正嗰隻 character 咧，佢中意，佢好中意咁，佢就無端端可以比高好多你啦。咁呢啲咪唔公平嘅比賽咯，咁但係我哋就算參加過日本嗰啲，即係有啲設計嗰啲，其實一樣有嘅，即係唔係代表日本搞就一定好嘅。咁成個比賽消失咗，我哋都試過嘅，係啊，即係冇咗啊，定最尾冇咗啊，又試啦，又。系，跟住又機線啦，有時講埋都唔怕啦。佢話係原創機設計啊，咁原創機設計，咁佢話明會贏都會用到喺作品啦。咁結果嗱，咁我哋係冇贏到嘅，入咗圍啊，但係冇贏到。咁但係話贏嗰個都係幾好嘅啲設計，即係唔係唔服嘅，我哋係服啊，呢個係真係幾好嘅，嚇幾勁嘅呢個人諗得，但係冇用過嘅。 嗯， 嚇，咁你會唔會覺得佢喺度嘥緊我哋嘅時間呢？其实佢只不过 系 利用咗你呢个比赛呢班人嘅时间去做咗个宣传啫嘛，系咯，系咯。咁去到连日本都其实都系咁噶啦，今时今日系啊，即系以往咧就唔会咁衰嘅。以往佢话会用咧，佢最少都会摆你落去，即系哦，原来佢唔系摆落个卡通，佢摆咗你个漫画版度，咁都有用啊。我都见过，我叫佢之前有人参加嗰啲啊，点解冇啊？你话就哦，原来摆落个漫画，咁都有出啊，都有出。冇啊，因為啲係以後唔即根本就唔會喺任何嘢度出，我都唔知咁比賽嚟做乜。唔係話做乜嘢，你就用咗唔代表嗰陣會飛黃騰達，或者第時會變成一個真係入到行做機設，唔係一定嘅。但係即其實參加人都係開心，因為佢鍾意嗰個作品或者鍾意嗰個遊戲，佢希望自己可以即做即參與到一份子啊。咁同埋你個比賽你自己 promise， 即係等於你有啲歌唱比賽，你 promise 贏咗係有個歌星合約㗎嘛， 或者你講明係會幫佢出碟㗎。咁如果你係講明嘅時候，而你唔實現，係會俾佢問題嚟㗎。 嗯。 即係尋日寫甚至可以告佢嘅呢，理論上係得㗎。 理論上應該。 咁但係邊度有啲咁嘅嘢㗎？嘥氣啦，係啦。咁或者佢話用係幾時用佢？我冇把握今次隻機唔到咩？我以後唔可以用係咪？咁其實講到尾即係話版權歸咗佢啫，佢幾時用咁佢一千年後先用都有用㗎，係咪？ 嗯。 佢冇話喺色黑嗰隻機度用啊嘛，係咪？咁你都唔知點告佢啦，係即係所有嘅嘢都係其實即係佢可能都有句嘢就係佢做最後決定嘅，其實通常都有呢句嘅，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就係咁啦，所以其實係咪一定參加比賽就會你會點呢？即係贏埋啦，你咪會點呢？咁又其實唔知，其實好騎呢囉，係啦。即係當其時就係 set 有個比賽就係其中一個項目啦，我冇參加就係、是、原創機，即係我哋參加咗其他嗰啲即係更加騎呢嗰啲啦。咁原創機我冇參加，但係原創機最尾贏嗰架即竟然係將佢現成嗰啲渣股改，咁我都咁呢個 MSV 嚟嘅啫，點原創法？即我都拗晒頭，即其他人嗰啲咧，反而係好原創，佢就輸。咁我咪咁奇咯。咁我原來我知啦，你 agenda 就係你反而用翻你啲機，因為你容易整個第二部啊。係啊。咁你扯，咁你就唔好話俾人聽呢個係叫 original design 啦，大佬。啊、即我覺得嗰隻 MSV 啫、啊、即其實佢係另一隻機嚟嘅。咁但係嗰隻機同佢原本嗰隻，即佢裏面有隻好似渣股咁嘅定位嘅嘢噶嘛。咁佢就只不過嗰隻講埋都唔怕，佢贏嗰隻咪就係嗰個蒙面人渣嗰部咯。咁即其實都係好似嗰隻咁嘅啫，係有啲唔同嘅啫。係啊，咁樣叫原創機啊？哦 ，OK。咁即係我下次識啊，我揾隻即係自己設咗隻 MSV 嘅渣股去參加啦。咁我係原創機，點原創啊？呢個咪係渣股？咁即係嗱，所以我就係點解我咁氣憤喺呢啲嘢度？即係其實連日本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不過咧香港係。幾乎 100% 係呢一種咯，即日本可能你間中有呢一種，即唔係個比賽都唔好嘅，係啦，咁但係香港幾乎都係咁噶啦，即其實你係要好知道佢摸得好清楚佢嘅即底細啊，或者其實你知道呢、這個哦，其實呢個係一個政府搞，咁你就知道點樣 pick 嗰班評判啦。你知道呢一個咧係咩機構係啲咩人做評判咧，我就識得點樣去令到我呢班學生咧可以攞到獎。喂，其實佢玩緊啲咁嘅嘢嘅啫。咁其實呢一個同嗰個創意本身個你個創意嗰個作品好壞，其實係冇關係嘅。其實係 piss 到啲評判或者你呃到啲評判啊，甚至可以我難聽啲講，即係咧有一啲咧參加啲兒童作品啦，去參加一啲即係國際嘅比賽咧，如果你畫一啲少數民族啊啲咁樣嘅樣嘅嘢咧，即係例如你畫啲中國嗰啲零零零零嗰啲咧，即係好似嗰啲三隻眼嗰啲啊，即係嗰啲咪著到奇奇怪怪嘅。如果你畫啲咁嘅嘢去參加咧，好易贏嘅喎。 哦，係啊， 係啊，係啊。咁係咪佢畫得好？唔係啊，佢唔係畫得好嘅，係佢個題材，佢即係佢令到嗰班人好注目啊。 嗯。 係，即係佢鬼喺外國人眼中，佢覺得好特別啊。嚇！但其實我哋睇，我哋覺得冇特別嘅喎。係啊，我哋睇冇特別嘅喎。即係例如啊，有人用油畫畫翻啲水墨畫出嚟啊。 嗯嗯。 你會覺得其實好？即係其實都有啲多餘咧，咁但係咦，竟然咁樣贏到喎，喺鬼佬喺鬼佬嘅比賽贏到，咁我因為你唔識啊嘛，嗰個鬼佬嚇，係咯，即係一個冇限制嘅烹飪比賽，其實我只不過整咗碟蝦餃啫，仲要其實唔好食嘅，但係個鬼佬已經覺得哇好特別啊，咁其實係咁咯，係啊。咁其實呢個係唔係一個有質素嘅比賽？這個參賽嘅作品又係唔係一啲好嘅作品呢？我就問嘅呢樣嘢啫，係。咁咁呢個生態就冇辦法㗎啦，中國人係咁上下啦 ，OK？ 即係有人搞好啊，冇人搞。好，咁書展又點呢？書展咁先前你就講過嘅，我哋傾嘅一陣，阿秋就話其實以前只可以咧擺落去呢個 Hall Free 嘅。兒童親子嗰邊啦，咁好似係難啲，即係普及俾一般嘅即係嚟書展人即係接觸到你哋。 其實呢個同書展一個條，即係一個場地分配嘅條款有關係嘅，因為科温其實淨係俾書商參展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係話，因為擺 Hobby 嗰啲 board game， 即係擺得去書展咧，其實係 有規模啲嘅 board game 公司咧，咁佢實質真係一間 board game 公司嚟，咁所以其實佢哋應該係唔符合申請 Hall One 嘅資格嘅。咁其實我今次有機會喺 Hall One 賣，就會係因為我係喺一間真係書商度掛單賣。咁其實即係佢會即係我諗即係主辦單位冇當然冇講過話你可以咁樣做，而只不過係佢哋唔會話對一間書商嘅一啲周邊做好嚴謹嘅審查咁樣咯。即又唔係話唔可以賣書以外嘅嘢，大家公司要係書商， 係同埋即係你要深敲諗到，即係如果我呢、這個呢本書咧，我係會出一隻玩具嘅咁 let's say 啊，或者出隻 figure 嘅咁，我其實我可能係有關係嘅同呢本書，咁我賣咪又得嘅喎，係咪咁？ 嗱，又唔又冇佢冇明確界定係咪有要有關係嘅，因為譬如你話可能 冇關係 咩？係啊 ，SCMP 嗰啲佢可能突然間有一支咩閱讀學習筆咁樣，咁佢就擺喺佢哋度賣咁樣都會有嘅，咁樣係啦。咁我又認為呢個都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總之你要嗰間公司係出版商咯。咁但係好 detail 嘅定義啊，係啦，嗰啲就冇我就冇去深究啦，咁淨係知道哦，你一定要係書商先至可以擺科温嘅咁樣。 即係我直情係嗰本書出隻嘢係必定得嘅啦，即係我唔關事都得啊，即係 當然啦，係啊係啊係。 即係我無端端嗰度咦點解有相機賣嘅？唔冇啊！我見個位空空地，我俾我 friend 都賣埋一份啦，係咪咁咯？即係可能都得㗎嘛？即係咦點解嗰度有人喺度賣魚蛋嘅？咁啊冇啊，理得我啫。 哦，魚蛋就應該一定唔得啦，因為佢理論上唔可以賣濕貨嘅。 哦，咁樣即係乾就得係咪？ 係冇可能， 即 係賣乾嘅魚蛋 就得喎。 同埋我諗應該講緊可能得，應該熟食嗰啲佢始終佢要保障翻裏邊嗰啲係咯，嗰啲餐飲公司咁樣樣啊嘛。 嗯，即係總之其實佢都唔理你啦，總之嗰個開嗰個檔申請嗰間係出版社就得㗎啦。咁而家出版社都有機會即係出其他嘢㗎嘛，即係例如。嗰啲千歲英，咁佢係當書㗎，但其實裏面每一期係實質係一個模型，即係個金屬啊，或者啲模型嘅件，咁你儲足成年咧，就可以將佢砌成一隻台面咁大嘅千歲英㗎嘛。咁嗰個都 我 知道係刊物嚟㗎喎，係書嚟㗎喎。咁但係其實你邊係買書啫？你係買裏面啲件啦，又或者嗰啲大人的科學，咁其實佢係買咩啫？就係買裏面嗰個砌出嚟嗰期嗰嚿嘢啊嘛。系咯，咁但系佢都系 consider 系书嚟嘅喎，咁所以其实你点样，其实点界定，咁可能都系嗰个出版社咯，即系个出版社嘅个定位，咁可能就可以摆落科温啦。咁如果你嗰个本身系其他嘅，咁可能就要去 Hall Free 啊，会唔会系咁样界定啊？ 或者应该咁讲，如果你话我、可能我有一只完全唔关事嘅 game， 咁但系仍然有人帮我喺 Hall 温卖嘅话，咁可能本身我都可以 Hall 温卖。但如果佢講緊係我公司參展嘅話咧，我就一 定 會喺科温，係啦，我就一定冇機會喺科温啦。 咁其實 今年會開埋科快添啊！今年 科快 OK， 係啊，今年同期會開埋科快，有個運動消閒展咁樣樣，即係我諗，即係反正有人流就唔好嘥咗佢啦，俾多啲嘢大家睇下咁樣。 有機會可以撥落去消閒嗰邊，即係如果係 board game 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B 或者科。即係擺落佢哋嗰啲啊，或者 hot five 咁，其實係咪對個宣傳係打咗折扣嘅咧？其實講得 其實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如果嗱，我講緊其他行家，即係 board game 行家同我講翻啦。咁佢話，因為其實有啲公司佢哋會做啲遊戲都真係偏向親子嗰邊嘅，咁所以其實反而喺 hot 佢哋更就算俾佢哋入 hot one 咧，就算唔考慮參展費嘅問題，因為 hot one 貴過 hot three 嘅。咁跟住就算唔考慮參展費嘅問題，就算俾佢入 Hall One， 佢都情願揀 Hall Three， 因為啲家長優先考慮嘅會係去行 Hall Three。 哦，咁嘅 ，OK， 係啊，係啊，都係啊。 咁但係 board game 又唔係 aim 受仔同家長為主㗎係嘛？ 都我諗應該話係睇產品線嘅啫，即係等於有人出，有人中意出係啦兒童書，有人中意出青少年咁樣樣，其實睇翻自己公司定位啦，呢個就 明白。咁即係如果你嗰個 board game 係比較係玩啲比較係。唔係咁教育性，唔係咁細路性，可能話細路仔唔啱嘅，即可能中間有啲恐怖啊，有啲成分，因為玩黑 道。其實我買 O B 可能死得好慘嘅， 就唔啱啦，係咪？咁就唔啱啦。 可能死得好慘㗎，係啊。 咁如果你係直成今晚打咗老師呢個題材擺好啲，咁就真係可能唔係咁適合咯喎，已經。 係啊，係啊，直成係啲家長可能話、哇，唔好行埋去啊，呢啲教壞。 係咯係咯，嚇親我細路，係咯係啊，教壞添，甚至佢覺得係咯。 係啊，係。係 咯，即係佢要好乾淨噶嘛，你知而家啲家長咧，佢要 啲家長好有潔癖 啊， 嗰啲 好有潔癖，冇錯，即係唔好話去到你有喪屍嘅事，可能你。即係我都唔敢講有啲乜嘢，佢哋乜嘢都覺得有問題。 我會咁講，我會咁講，直情你係講緊你我哋個遊戲名叫今晚啊，呢個係口語啊，可能佢已經覺得唔適合啦。 今晚係口語咩？ 呢個 點啊？ 晚上啊。 書面語係咪可以寫係啦？晚今夜啊，之如此嗰啲，你知佢哋啲潔癖唔係我哋可以想象嘅嘢嚟㗎嘛？係 啊。咁我哋以前讀中文都已經唔可以用口語㗎啦，咁我哋都照寫今晚㗎喎，今晚係寫得㗎喎，點解唔得？ 唔知呀，係喺佢哋眼中可能都真係咁呀。 今宵呀、 香港家長學科讀今宵呢，直情係嘢喎。即係香港嘅家長真係唔能夠用常理嚟推斷嘅呢、這 個。咪而家嗰啲係怪獸嚟㗎嘛。 係，梗係啦，梗係啦。 係啦，其實佢識咩啫？佢食咩啫？系咯，咁啊 ，anyway 啦，咁即系其实我就觉得系奇怪嘅，即系香港咧根本就唔会有一个系叫做board game 嘅，即系本身系直情嘅board game嘅展览啦，或者一个 convention 啦。咁但系呢啲展览原来喺外国系有动好大嘅，抽所以介绍下。 哦，勁㗎！即係譬如德國嗰邊全年即係每年都有一個啦。咁佢哋就擺四日，咁佢哋有好似有四個大，因為我自己未親身去過，咁我亦都即係講唔到話究竟個館有幾大。咁但係其實我會講緊呢個 board game 展，其實個規模係會可以好肯定係大過香港書展嘅。咁當然香港書展就淨係相關香港嘅群眾啦，咁但係嗰個就真係一個全球國際性嘅展覽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淨係講緊 國嘅 board game 展係仲大過香港個書展嘅個規模， 我大當然咯，當然咯， 哦， 係啊， 咁就好勁， 咁佢即係雲集全球出版商咁樣都會喺裏面嘅，係咯， 係咦，咁中國嗰啲去唔去嗰度嘅呢？有冇中國 有啊有啊有啊，其實中港台參展商都會有去，都會有去， 都有嘅。O K O K， 有 即係都有去開㗎啦，即係華人都有參與。係 啊係啊，因為佢其實今年好似直情再即係分好咗，因為其實佢以前嚟講就有個大館係俾啲國真係全即係比較大型嘅出版商啦，跟住有啲細館係俾一啲叫可能初頭一兩年參展嘅出版商啦。今年佢直情規劃咗其中一個館係亞洲館嚟嘅，咁就俾啲亞洲出版商就集中喺一個館咁樣，即係我諗方便下，因為其實而家其實亞洲會係佢哋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新興嘅市場，即係遊戲會出口去亞洲，但同其時亞洲設計嘅遊戲亦都有一啲係有質素嘅，咁佢哋會再又亦都佢哋會帶佢翻去歐美咁樣，因為就主要嘅市場都仲喺歐美，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已經開始叫做發現到或者叫做認知到亞洲嗰個市場同埋個產業都係喺度膨脹緊啊，提升緊咁樣。 咁日本會唔會算係一個幾強嘅對手呢？即係如果括住亞洲， 日本直情係勁啦，日本又係又再一次係亞洲最強啦。 嗯，即係就算喺board game呢件事都應該係啦。 都係。 嗯。 同埋日本直情內銷都好勁啊！佢有啲其實有啲日本嘅公司，佢哋根本上都唔係好自在將個遊戲輸出去歐美都會有。 係啊！佢產業都係㗎啦，佢唔關事啦，佢全國啲嘢都係唔諗住輸出去嘅，啲戲都冇諗住嘅，佢哋好犀利啊！ 係啊，你買龍角蛋，你自己走水貨啦，佢話。 系咯，即系你第二啲嘢，我覺得唔奇怪，因為電影我諗住去燒咁電影攞去大陸播好正常啫，係嘛？點佢都冇諗嘅，真係好犀利佢哋。係啦，咁日本會唔會佢哋去參展嘅，都包括咗啲即係佢哋好多有 I P 嘅，即係好大 I P 咧，即係你啲 Pokemon 啊、遊戲王啊，大 反而又冇喎，又冇喎，因為其實我哋嗱，根據我了解嘅話咧，係啦，根據我了解嘅話咧，其實日本嗰邊咧印刷係好貴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做嘅嘢都會係比較輕巧啲，即係可能好小卡啊，即係個 game 嘅規模比較小型少少。咁其實如果小型啲嘅話咧，你去攞啲大 IP 嚟做咧，其實你又好多好似有啲浪費咁啊！即係你龍珠我 你擺孫悟空，你擺即係你講緊淨係講緊最邪惡嘅奸角，咁都有布歐，有思路，有菲利，咁跟住然之後可能數下數下，大家又唔想錯過咗最經典嘅阿樂咁樣樣，係啦，即係嗰個死樣，係啦，嗰個死樣。最緊要嗰個死樣，係啦，咁就即係係啦，變咗如果佢話佢哋做小型遊戲，但係你又要個 carry 一個大 IP 嘅話，其實反而係未必做得到出嚟。咁反而其實有外國公司會買日本 IP 去做嘅，譬如我自己啱啱上個月都好睇唔開，咁喺 Kickstarter 即係呢個集資網上邊買咗一個 Street Fighter 嘅2000多元港紙嘅全餐。 哦，係咩嚟啊？ 是一個就是一個格鬥 game 啦，即係一個格鬥主題嘅 board game 啦，咁就用翻 Fighter 啲人物啊咁樣咁就去玩，咁就有公仔嘅，就而且又埋顏色添嘅，係啦，跟住後屘係啦，佢同我 confirm order 嘅時候，仲要大鑊到咧，佢 send 翻 email 同我講咧，唔好意思，我哋呢個咧係唔寄去亞洲嘅，咁所以就要你重新填過一個收件地址。 吓，你自己寄过嚟啦。 系啊，系啊，系啊，一系你就如果你取消 order 嘅话，我哋系会退翻钱俾你嘅。咁、但系我哋就唔会寄亚洲嘅咁样样。 2000多元喎、啊，大佬。 系啊，咁咪冇计啊，咁我咪搵一个喺欧洲住嘅朋友帮我收啊。你收咗你收咗你中意玩阵先寄翻俾我啦，我又唔好介意人哋玩我啲嘢。咁就結果就都係係啦，做乜嘢都即係我相信呢個係關於個授權嘅問題嚟嘅、即係佢授權可能就係、你只能夠賣亞洲區外嘅地方咁樣樣，係啦，即係我相信 Capcom 都會保，係啊 ，Capcom 會保護翻自己，就你話你賣你歐美公司，你賣歐美、賣南美、賣埋澳洲，我都唔理你，但就唔好賣翻過嚟亞洲， 咁、 我又即係呢個都正常嘅，係啦係啦，呢個正常嘅，只不過我自己買嘅時候就冇留意到呢樣嘢，咁啊。結果要找朋友幫手咁解嘅啫。 但係佢 board game 點樣格鬥咧？ 我出啲卡，即係攞啲卡當係指令咁出咯。 係啊，當出招。 即 係 我係啦，我係啦，某出咗某啲元素，就好似係出咗一招咁樣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對打咁樣樣咯。係啦。 即係 Witch Bay 嗰啲就特別啲啦，鉛下鉛下會爛衫啊，係啦。 阿 King 嗰只就梗係啦， 但其實應該都是類似的玩法啦，我諗。 其實 Queen's Bay 一開始不是卡 game 嚟㗎。係 係係，佢係輸嚟㗎。 Queen's Bay 一開始係 佢係輸嚟㗎。係 對戰輸，但係佢後屘出過卡 game 㗎。係、 有 玩 過， 都係咁樣㗎。 我有買過， 都係不停打三 喎。 明白， 係啊，都係打三嘅。 唔係，因為嗰個公司我哋有同佢原本嗰個公司，因為唔係佢發明嘅嗰個遊戲，其實 係 鬼佬發明嘅遊戲，佢都係買佢版權玩嘅。係、我哋有同嗰個老闆傾過嘅，係啊，不過鬼佬嗰、那個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人人都可以玩嘅，即係可以參加嘅，即係你都可以出㗎，其實係啊得㗎。唔係，即係成你私人都得㗎，佢可以去整嗰個嘢當係一個禮物咁送俾人㗎，可以㗎。咁只不過佢日本佢買斷咗個佢喺日本區個買權啫嘛。其實你香港出你可以出㗎，即係要俾翻錢佢啦。當然唔係好貴嘅啦，即係你就用個 system 㗎啦。係佢會幫你設計埋嗰個你嗰個嘢嗰個 system 㗎，即係你俾個嘢佢。但如果你只有埋個公仔都 OK 㗎，佢又可以玩㗎。係啊，嗰時我成日有諗過搞㗎。是啊是啊是啊，咁、我成有同佢傾過電話㗎，係啊嗰、那個公司係啊係啊，咁、所以我知佢做乜嘅嗰個咁但係其實喺實質啲人玩 Queen Bay 都係當即係買一個畫集囉，即係佢唔係真係會玩嘅，係啊，我唔知係咪真係會玩啦，但係好多人都係睇嘅啫，係啦、 因為好奇怪嘅，佢個 game 玩咗成時呢，其實佢某程度上係當咗你係代咗入去嗰、那個自己利用緊個角色嗰度嘅，咁咧你咧係要將你嗰本書， 即係我係飾演一個俾人除衫嘅角色。 係啦，咁然之後咧你就 咁、其實我嘅對手好冇幻想嘅喎，對住我。 哦，唔係，佢對住你本書啫。 其實你係揸住對方本書啊，即係其實係你係睇緊佢，係啊，反而係，即係大家會交換咗本書嚟玩嘅就 本書，係啦，簡單啲嚟講， 即係如果我冇記錯係咁樣，因為早好耐好多年前㗎啦，嗰時我同佢傾嘅。咁係好得意㗎，即個件事係好得意嘅。 咁 但 係就好奇怪囉嗰件事。 我奇惡啲諗呢，其實我覺得可以出真人囉。 即係明咗我意思，係即係我 即 係周 秀娜 嗰啲女女係啦，冇錯啦，即係咁周秀娜，我唔一定要周秀娜嘅，我揾啲靚模都得，咁周秀娜貴啊，即係咁你揾啲靚模咁我唔係嘅，咁我唔會去到露點咁嘅程度嘅，即係可能都係同你平時睇佢哋影相嘅程度啫，咁都夠啦。 嗯， 都夠啦，係咪先？咁佢又擠到成面牛奶咁嗰啲啦，即係你都知幾抵死啊！嗰啲係，即係佢啲相其實抵死嘅啫。你話實質佢有乜嘢，佢又冇嘅，佢又冇嘅。你見到啲咩，佢冇見到啲咩嘅。咁其實你啲cosplay 相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嘅相啦。咁如果你出個真人，我覺得有得諗嘅。我又抌啲橋出嚟俾大家，係有得諗嘅，係。咁啊 ，system 如果你唔跟佢都得嘅，咁對戰輸啫，咁你咪自己創嗰一個 system 都得嘅，又冇話一定要，因為其實有啲人個 main point 係買嗰本佢當寫真啫嘛，咁你個寫真，咦原來都對戰嘅喎，點解唔可以啫？可以㗎，你簡單啲下面求其包剪揼都得，因為其實佢唔 care 嘅，買嗰個人佢當係一本寫真集咁買嘅啫，其實係，如果你好得意喎，原來裏邊。cosplay 嗰個公仔仲可以打嘅，咁呢個係幾有趣嘅，的確呢件事。你唔一定要玩鹹濕嘅 ，OK？ 呢個係其中，即如果係當 Queen Bee 就係啦，你可以係唔係嘅，因為有人係出男人嘅嗰啲唔鹹濕嘅，即係佢真係打嘅，係佢真係打真係格鬥，佢唔即係出要爆衫呢係日本家內嘅啫。我有睇過佢哋自己出嘅係正經嘅，冇人爆衫嘅，係真係，哎呀咁啊中招咪受傷啫嘛，人哋係即係哎呀咁啊瀨瀨嘢可能流血咁咯，咁唔係爆衫嘅人哋咁你係點樣表現佢中招係你中意嘅啫，係咯係咯，咁你揮塔咁你唔會不斷係阿龍阿 Ken 爆衫，除非有啲即係某啲紅峰嗰啲咁嘅雜誌出嘅版本啦，除非係啦，即係九七就出女版係嘛，紅峰就出男版，除非係呢啲啦，係啦。你唔係咧，你可以係其實係正經嘅都得嘅，係。冇人話一定有色情啊，唔係一定啊，係啊，係啊，可以係靚啊，係靚嘅，其實啲嘢係咁，係咯，就咁啦。咁啊，係咯，咁其實人哋又好百花齊放啦，我哋見到即係出邊啦。咁甚至乎內地咧，原來都砰砰聲喎，呢、這個差都可以講兩少少啊，係可以之後同大家再詳講啊。內地 有好 都係有 好 多呢啲展覽 㗎啦，其實就即係以前可能最早期就會係啲board game cafe 自己聯手去搞一個聚會式嘅活動咁樣，咁但係 就玩 佢啫， 初初就 係啦，係啦，去到12年就開始叫真係有即係主辦單位係召集呢個出版商去擺嘅鋪頭咁樣，即係嘅展覽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到15年嘅時候開始叫北京嗰邊有一個展覽出嚟，咁就到而家啦，咁因為其實以前啲展覽會比較短命嘅，咁可能搞一年兩年，咁跟住就就 消失 啦，繼續搞落去，係啦咁樣，咁但係北京嗰個叫 DiceCon 咁就都到而家係啦，即今年18年都仲會搞緊第四屆咁樣，咁就係啦，算係大陸裏面叫做最大型啦，亦都最長壽啦嘅一個展覽。咁但係其實2017年尾開始，大陸嗰邊啲遊戲展係爆到七彩嘅，即係唔單止 board game， 連其他嘅遊戲嘅即係 game 嗰啲 遊戲嘅展都會係啦，因為佢有一個叫做即係大陸有個獨立遊戲開發定嗰啲協會嗰啲即係咁樣嘅嘢啦。咁其實佢哋就之前本身都係自己小眾搞咁樣，咁但係騰訊突然間抌錢落去俾佢哋搞展覽。咁就直情有一個叫做 WePlay 嘅傳媒展，咁即係巡迴展，咁就係泛遊戲展嚟嘅，即係你係電子遊戲啊，即係電腦，即係點話 console 啊，定係呢個電腦啊，定係手遊啊，定係 board game 啊，都可以， 乜都得嘅。 係啦，都可以去買咁樣。咁就算唔講呢啲泛即係泛遊戲展，而淨係講 board game 嘅，咁其實都會成都又搞過，嚟緊上海又會有個大嘅，咁之前深圳又有搞咁樣，咁就即係反而其實我自己同 DiceCon 嗰邊個主辦傾開，佢話。其實今年展覽多咗，係令到佢哋籌備有啲難咗嘅，因為啲展商分散咗啊，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大家冇咁多資源去擺曬咁多嘅展咁樣，咁其實即係希望唔會出現咗話咩啦，即係一個情況係因為太多展結果攬炒咁樣嘅，即係希望就唔會發生咁嘅情況啦。 嗯， 但會唔會其實已經發生緊咧？ 唔排除，係唔排除爭在個攬炒嘅程度係死唔死咁解嘅啫。 而家係爭緊做龍頭啊嘛，即係抽。 係習慣嘅啦，呢個其實係啦，係啦。 咁樣啊嘛，係咯。即係既然咁多錢啦，咁其實就唔能夠。即係全部人都百花齊放嘅，其實即係其實最後都係可能得翻一個或者兩個存活噶嘛。咁而家就多到國產市都有。 其實就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外國咧佢哋會自己分，即係自己拿你個定位，有啲係國際性嘅，係啦，有啲係全國嘅，有啲係附近地區嘅咁樣樣。咁其實大家會攞自己嘅定位去做啊，即係唔會話。我喺深圳搞個展，我會係啦，我會期望北京嘅人都會過嚟，咁可能就唔會咁諗嘅。佢可能就係諗住我做淨係做翻廣州同埋香港鄰近地區嗰啲客，即係整個即係大灣區咁樣樣。咁但係就即係但係似乎而今年大陸搞嗰啲展就個心態都係個個都想挑戰王者地位，就唔係話想做某一個區域嘅展咁樣樣咯。咁其實個空氣就我覺得唔係幾好嘅，即係惡性競爭嚟嘅呢啲。 嗯，即係一樣有霧霾啊，那個空氣係嘛？即係如果深圳嗰度成功咗，就即係話我話知你北京、上海甚至乎你黑龍江啊，我都唔該你過嚟呢度搞，係咪真係即係都係要參加我哋啊？係咪咁咧？即係如果佢最 係啦，即係佢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咁就，但係會唔會其實根本唔會有王者咧？而可能係傷到全部都 死 可能已經再冇條件，係啊，再冇條件搞下年咁，其實亦都唔係一件奇怪嘅事咁，所以其實就有啲擔心呢個情況咯。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嚟講，我都唔考慮大陸市場嘅咧，因為個。整個市場架構比較複雜咁樣樣。 哦，即係其實要好大資本先玩得起啦。如果大陸如果咁， 一係抌錢，一係抌時間咁啊，睇下。即係我小弟就不幸地兩樣都冇咁啊，係咯。咁就唔係好適合我。 公司即係嘅規模難啲啊，同佢哋競爭係佢嗰啲下。 係啊，係啊。 即係國家機器級嘅喎，大佬點邊有得爭啊？即係嗰啲係連。连外国公司都吓亲嘅，你点相比嘅呢啲啊？真系，唉，咁好可惜啊！即系本来创意工业吓系应该系可以百花齐放嘅，咁啊，嗯，系啊，咁我哋今日都暴露咗唔少即系产业嘅一啲嘅 阴暗面啊， 会唔会咧？真相啦，我叫呢度，通常真相都系噏阴暗嘅，系咯，都好少系光明嘅，系咁啊，即系、就是、都啊，咁呢啲可能真系唔倾啊。即係我都唔知啊，唔好講話聽眾們係啦。咁原來後面都有好多嘢㗎。咁原來一啲都唔簡單嘅，原來做一個 board game 啦，係啦，即係背後都即係唔係淨係話設計咗出嚟就係嘅，好多數要計啊，好多商業問題，仲要整起嗰個動作，仲有好多咁點樣推廣咧？係啦，點樣發行咧？係 啊， 都 係啊， 係好複雜啦。 呢啲都要係啊，即係。 书都唔系印咗出嚟就完噶嘛，系咯，即系你 系啊系啊，其实你而家其实乜嘢都要 sell 咗出去先至系做到，即系先至系买得到噶嘛。 即系你话整出嚟咧，我谂成本都唔系好高嘅，会唔会咧？即系如果做 board game 同印书本身都系有限钱啦，整出嚟系咪？但系推广就可能系无限钱啦，可以用好多钱啦。 系啊，因为你话 board game 嘅 project 嘅计嘅话，其实我。講緊十萬蚊都落到樓嘅，即係當然有啲嘢要將就啦，你唔好諗住十萬蚊會有 miniature 有成咁樣啦。咁就但係其實你話如果你做只純，就算即係有啲做啲小型嘅卡 game， 其實你唔好講十萬啦，你五萬蚊都落到樓嘅。 嗯，即係都係做到啦，係咯。 係啊，係啊。 咁點樣令到人知道有呢個 game 同佢賣到出去咧？呢個先係問題啦。 呢個就難啦，係啦，呢個就難啦。 係啦。即係好多人咧，話諗住出書咧，好簡單，係啊，印本書好簡單，攞埋 ISBN number 都唔難。但跟住你攞邊度賣先？ 嗯。 咁跟住你就要有發行商㗎啦。咁發行商都冇問題。咁你上架一個禮拜冇就翻翻嚟㗎啦喎。我哋都有傾過嘅同啲發行。其實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係啊，係啊。咁所以你話印量少，咁當然係一個方法咧。咁但係印量少，你又更加 少又單價貴㗎啦嘛，又。 即係你唔會擺啲書先啦，即係買咗咁少量嘅書，點個檔好貴喎，大佬，你估平？ 係啊， 大佬 係啊， 係咯，係咯，咁即係係咯，咁其實你係有成批嘢，或者一係就夾幾個唔同嘅單位，除非一齊夾一個檔，除非係咁啦，咁除非係咁啦，咁都係 唔係咁簡單咯，成件事係咯，所以都係咁啊，香港仲要搞創意工業都係啊，要好識得玩下，即係唔係淨係有 idea 就得啊。 嗯嗯。真係難嘅，因為其實未成到型啦，又或者其實即係係啦，即係有啲玩家都仍然需要即係可能咁樣講，有啲會覺得有啲可能冒犯咁，但係其實可能仲需要一啲教育。咁其實唔係話我哋要教佢啲乜嘢，而係即係大家互相去學習點樣去形成一個行業嘅習慣出嚟咁樣樣。 係。咁同埋用唔用腦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即係由於香港啦，咁你平時 當然 即係玩棋玩 game 本身必定係用腦㗎啦，係咪先？咁用腦嘅嘢，如果唔同揾錢掛鈎，啲人就會覺得係唔合理啊！即係喂，我揾食就話用腦啫，咩？我娛樂都要用腦啊！咁娛樂用腦就必定係賭錢啦，即係都有揾食嘅，即係都係揾錢㗎嘛，可以係咪？輸咗冇得講，贏可以贏㗎嘛。咁你同佢講話冇啊，同啲 friend 一齊。開心咁去玩個遊戲，即係咪一般香港人嘅取向啫？即係呢個我諗都唔係主流嘅取向咯，最少係咪會唔會？ 冇香港嗱，我聽翻啲鋪頭講啦，即係啲鋪啲店主講翻啦，即係其實佢最常聽到嘅就係、是、有冇啲簡單啲嘅 game 啊？翻工已經好攰啦，咁我就唔想再太用腦啦咁樣樣。咁呢個係佢哋最經常俾人哋問嘅一個要求咁樣樣，即係揀 game 嘅要求。係啦係啦，咁就呢個係常態嚟嘅。咁可能香港人都會比較在意啊。即係佢第一可能真係工作壓力大啦，第二就覺得啊，好似要我用腦又真係就最可免則免啦咁樣樣，咁啊比較錫身啲可能。 即可能要開發一啲 board game 係 Q time 嘅 board game 係嘛？即其實唔使用腦，但係一味 Q time 係嘛？ 冇，但係其實你不停重複做呢啲動作嘅話，真係好笨嘅。即係你玩手遊嗰啲已經好多時係咁㗎啦。即係你好快就會覺得悶㗎啦。咁手遊只不過係不停俾啲嘢你 unlock 咁樣樣。咁但係 board game 我又好難做到不停俾啲嘢你 unlock 嘅。咁唔通我每張卡都用袋入住佢，咁你又做100次呢個動作就去開多張卡咁樣樣，就即係唔係好符合個產品嘅現實咯。咁但係即係呢啲嘢留翻俾手遊做啦。手遊已經夠曬。夠曬笨㗎啦， 夠曬 Q 曬 嘛，係啊， 乜即佢可能有啲佢想 unpack 啊嘛，即係手遊係要有個機啊嘛，即係話佢會唔會有啲遊戲係好重複性，但係但係佢又會不斷咁重複可以玩到嘅咧，咁如果諗到都可能好好賣喎，我懷疑都唔係，即係其實嗰個你話咩搣個粒荷蘭豆咧都可能，但係嗰個唔係 board game 啊，但係搣荷蘭豆呢個都係一個。是吧吓咩啊？ 折豆啊嘛，即系折粒豆出嚟，然之后佢自己塞发埋，佢又可以再折。 咁嗰个百百 出 嗰样嘢，其实 出个百百都系机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喺实体上去做噶嘛。即系其实佢可能都中意噶，因为嗰样嘢系唔使用电，唔使即系佢就咁玩住啫嘛，系咯。咁所以呢个都可能有一个方向嚟噶，会唔会有啲波点系咁嘅咧？ 暫時就我諗其實 board game 設計師都會想追求一啲新鮮感俾人嘅，咁就即係係咯，咁所以可能難啲會發現啲咁大鑊嘅產品。 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大富翁咧都係有少少類似咁嘅情況嘅喎。是不斷咁 loop 下 大富翁如果你講緊嘅其實佢唔係喺個遊戲裏面重複，而係佢嘅產品線嘅近似度好高，即係可能我十年前 玩個遊戲唔係㗎，要諗㗎喎，點樣贏曬你班 friend 啲錢返嚟係囉。 係咁，但係你可以好無腦咁繼續 loop 落去㗎嘛。 是啊是啊，佢最主要是哦，佢呢個版本有出一副，迪士尼版出一副，你沙窩有電影上，我沙窩又出一副，係啊，跟住然之後今晚打喪屍又出一副咁樣，即係佢哋本身嘅產品規劃就係咁，即係咁樣嘅方式。 佢加個 IP 上啫，佢個 game 本身唔係個 game 唔使用腦，佢個公司都係唔使用腦啫。你玩咗班人要用腦嘅，玩大富翁點會唔使用腦？即係而家我哋需要嘅，可能係要一啲唔使用腦嘅，即係簡單嘅手遊啦，有應該咁講嘅。即係可能個市場係想要呢啲嘢咯，係咯。咁能唔能滿足佢哋就唔知啦。即係大家可能可以諗下啦。咁設計者當然 其實唔需要用腦嘅就唔會做設計即係 board game 啦，咁即係呢個其實好違反個設計原則嘅。咁但係如果你做市場嚟講，而家的確係咁咯，係的確係咁，即係香港係咁啦，或者應該咁，香港係咁啦。咁啊，我都覺得比較可惜嘅，即係你拍戲都係，咁你要滿足嗰班即係嗰班咁嘅觀眾，係咪要拍啲唔使用腦嘅戲啊？咁即係咁啫嘛，即係你當你稍微拍得好啲，佢都唔啱睇即其實佢要睇爛片啫嘛，冇嘢噶，佢真係要睇爛片啫，係嘛？即係喂，唔好俾啲包心刺肚佢食啊！佢食唔落，會屙會嘔啊！你俾啲糊仔佢就好啦，即係即係佢個消化能力係同個 B B 冇乜分別嘅嚇。咁你話呀？咁我個大鼠咪發揮唔到係㗎啦？咁你到底想出俾即係好少眾人欣賞你嗰個阿一鮑魚啊？定、就、係、是、你想全世界食你嗰個 Baby Food 先咁？即係冇得講咯，係咯。即係如果做香港就係的確係有啲比較悲哀，即係真真正正想玩嘅真係玩一個即係策略嘅遊戲啊！呢啲其實有幾多少人呢啊啊呢、這個就係一個 哦少啊真 係少啊，少啦係嘛，少啲啦，咁可能如果人狼 game 都已經算係有策略啲㗎啦，係嘛？ 運氣成分都會偏重嘅，同埋點講啊？嗰、那個策唔策略其實在於即係可能唔係邏輯。思考而是怎樣去用怎樣出口術啊那種咯，是啊，捉心理那些 咯。那這隻可能他們就反而還 OK 一點， 是因為玩鬥家 的嘛，是啊，或者估啊那些，即是其實那個人是什麼身份啊，這些他們又反而都可以投入到，是啊，可能那個他又不確實是用腦那種，是啊同埋佢覺得唔悶嘅，當然係，即可能大家互相喺度呃大家咁，呢個係佢可能覺得得意嘅呢樣嘢係咁啦。咁即係都要去再摸索啦。即係其實唔容易啊，喺香港做 board game 肯定係咪？ 非常之唔容易。如果容易嘅話，我唔使有正職啦。我有正職㗎嘛。 即直情係全職搞啊！如果係有得 係啊係啊，有得搞全職搞啦。 咁但係你話有啲大公司嘅，咁其實佢哋係做咩嘅？ 其實就嗱，首先有一間最大公司咧，其實佢本身係一間即係國際級嘅玩具生產商嚟嘅，咁佢係作為子公司，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都研究過嘅，即係當然我哋掌握唔到佢哋喺大陸同埋台灣嘅銷量啦，因為佢哋啲遊戲會即係全部即係中文版遊戲咁，佢哋全部即係都可以喺賣其他地方發行，咁但係我哋如果估香港嗰部分嘅話咧，佢哋就應該都係即係做即係個個月都係蝕緊咁樣嘅情況嚟㗎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係啦，如果你話再佢哋再出口大陸同埋出口台灣可能條數拉上補下冚得到，咁唔出奇嘅，咁呢個就係無論如何，咁佢哋有佢嘅母公司支援住，咁呢個亦都大家會安心，佢哋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另外兩即係可能講香港有四大啦，咁另外有兩間就會係老牌嘅 board game cafe 嚟嘅，咁所以佢就加埋佢哋嘅 cafe 嘅業務啦，加埋佢哋去開班嘅業務啦，咁樣咁佢哋就會咩嘅，就會即係咁樣有即係多元化啲嘅模式咁去盈利，咁就會亦都生存到啦。咁有一間就社企嚟嘅，咁嗰間社企就可能就係啦，比較上佢哋做一啲可能係講緊有教育向嘅意味重啲嘅遊戲，咁就佢哋會即係接受一啲公司即係大公司嘅贊助，咁去開發一啲題材正面嘅遊戲，咁俾大家即係玩寓玩於學咁樣，咁就咁變咗其實佢哋有咁樣嘅盈利模式，就亦都係比較係啦穩定啲啦嗰個情況。 咁好似聽你講話有啲好得意喎，係啲財經界搞出嚟嘅 training 咁樣嘅遊戲喎，係咪呢？ 哦，嗰啲就點講咧？頭先社企咁講啦，頭先提過嗰間社企，咁其實都有出過咁樣嘅財即係財同財金相關嘅遊戲嘅，咁其實嗰個遊戲係小弟設計嘅添。系啦，咁就另外就亦都有啲係會係啦，即係當係即係可能教具嘅形式咁樣去賣，我俾大家了解一下，可能了解一下個股市，或者了解一下有啲乜嘢嘅投資嘅技巧，咁諸如此類嘅嘢。其實香港又真係數落真係有唔少財經遊戲嘅，即係係咯，冇十個都有五個嗰種咁樣啦。 咁就即同一主題嘅遊戲要有咁多個，就真係可以講係應該淨係財經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啫。咁其他都係啦，其他都即都五花八門嘅。咁但係財經就會係即係其中一個叫做比較大家用得常用啲嘅主題咁樣咯。 因為我記得嗰時呢、這個窮爸爸富爸爸咧，佢都有富、叫做 嗰個係 cash flow 啊嘛，嗰、那個係現金流，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cash flow。咁但係如果從遊戲嘅角度，遊戲嘅角度嚟講，呢副係一副垃圾級嘅遊戲嚟嘅，係啦。 嗯。 點解咧？ 係啦。係。唔好玩咯、 啊。哦。 純運氣咯、啊。 咁會唔會佢係玩呢個遊戲係會通過呢個遊戲學到佢個書裏面講嘅嘢咧？調翻轉。 我會咁講，其實佢個遊戲嘅建構係在於喺美國嘅嗰個經，即係嗰個經濟環境底下， 哦、 或者簡單咁喺香港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嚟嘅，即係等於你喺你嘅收，你喺美國買樓，你嘅首期係唔需要係佔你嗰、那個即係唔食唔飲唔食十九年嗰個係 好低嘅， 係啦，就唔係咁嘅情況嘅。咁所以你呢啲情況你擺翻你擺呢個美用美國背景做嘅遊戲喺香港嘅時候，你直情會覺得你黐線嘅。佢同我講話個看更三回合可以買搭樓嚟收租，你唔好玩啦、啊。呢個係除非你中六合彩咁先至可以發生嘅事嚟噶嘛。 佢會唔會係好似大富翁咁啊？將成個過程即係你當係簡化咁嚟理解咧，咁又得唔得咧？ 唔會，因為三個回合唔會係十九年啦。係係啦係啊，仲你仲要唔食唔飲唔食喎，係咯，即係咁其實件事係唔可行噶嘛。 即係總之係佢係淨係 fit in 到佢哋嘅國家嘅嗰個體系。 因為個情況係佢甚至乎佢可以借首期嚟去再買樓，然之後同時間還款又同時間再供樓咁樣咁。 即係佢好似玩廿一點咧，可以開幾搭嘅。 係啊，次案嚟噶嘛，即係佢嗰邊可以容許次案嘅時候，咁我哋又過唔到壓力測試咁啊點啫？即係當我過唔到壓力測試嘅時候，我又點可能又會按即係可以做到按揭咧？咁連按揭都做唔到咁啊，更加 係好基於美國嘅地產嘅情況啦，係啦。 又唔完全地產啦，因為你仲可以買股票啊，成嗰啲咁樣嘢。咁 但係 買股票 總體想教育嘅嘢係，即係你要脫離呢個老鼠賽跑啊！即係我諗佢呢個真 係係啊係啊，佢係講緊財務自由，即係你點樣可以製造一啲你唔去工作都可以做嘅可以有嘅收入。咁其實呢一個係係啦，呢個係佢個遊戲嘅概念嚟嘅。咁嗱個概念本身冇對與錯嘅，但係佢個遊戲裏面嘅內容就你擺喺香港你就完全唔認到呢件事啦。 嗯，明白。即係唔係好似大富翁咁將啲街名改做彌敦道咁就得啦，係啊，即 係佢其實佢所謂財務自由其實得兩個方式啫嘛，一係你就買盤生意翻嚟碌，一係你就買搭樓翻嚟收租，咁其實係得呢兩個方式嘅啫。咁而其實個情況係呢件事冇可能係喺佢哋個背景底下設定係做得到嘅事咯，因為佢裏面有啲職業係當然有啲職業係專業人士嚟嘅，專業人士當然會容易啲可以達成到呢啲目標啦。咁但係裏面亦都有看更。咁係啦，即係咁當然可能美國嘅看更待遇好好啦。咁呢個我又我即係我哋又未做過，咁我又唔敢講。係啦，或者美國啲看更收入高啲咧，咁啊係。 唔係㗎，真係㗎。你啲倒垃圾係好高人工㗎。 哦，知呢個知啊。 係厭惡性行業咧，反而人工好高㗎。係、嗯、啊。 咁但 係 香港就 唔係 咁嘅情況啦。 所以咪就係佢呢個遊戲，如果你係要好仔細咁睇佢裏面嗰啲，咁佢的確係一個美國嘅 game 嚟㗎嘛，咁你冇得咁講。 係係係。 咁你即係你玩呢、這個即係兇殺案咁嗰啲遊戲，咁點解裏面嗰啲乜乜夫人啊、乜乜乜乜男爵咁嘅，即係全部鬼佬嚟？咁過咗係嗰個係一個美國嘅遊戲嚟㗎嘛，咁你只不過你帶教翻嘢出去做中文啫，咁人哋唔會改埋呢啲嘢嘅。咁佢可能殺人啲方法啊，或者用啲武器啊，其實都係好美國嘅，仲要維多利亞時代添。咁點解唔係民初咧？點解唔係中國？咁因為嗰係個鬼佬遊戲嚟噶嘛。咁我諗其實你咁樣 嘅唔一樣 啦， 係啊， 係啦係啦，個設定唔一樣啦。咁咁我舉例嘅， 即係 你講 你可以當係啊，即係你當然你可以當係一個遊戲去玩，咁但係係咪一個當我係可以當係學習嘅一個用具？咁我又覺得呢件事喺香港係唔合符個狀況咯。 係啊，即係 當然你可以話。係啊，你係你俾人哋理解咩叫財務自由，咁其實嗰個原理依然都係咁樣演繹出嚟嘅。但係個問題，你要我飾演一個看更嚟去透過置業同埋買生意嚟去演，嚟去達至財務自由，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就真係唔好玩啦。 即係香港要自己設計個另一個出嚟先得啦。即係如果要總做，係咪？ 可以咁講啦，即係我諗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香港會出咗好幾副嘅財經相關嘅遊戲，咁的而且確呢啲可以嚟我嚟俾你即係做一啲，係啊，做一啲即係現況嘅演繹嘅嘢嘅話，咁的而且確你需要有香港本地嘅認知，或者前後翻香港狀況做出嚟，先至會令人覺得似咁樣嘅。 嗯，明白。咁所以都係有佢個空間啦，即係呢種係教學式嚟嘅，其實都係一種唔係佢唔係一個出發係娛樂嘅，係咯。 係，我有噶小弟嗰款遊，即係小弟幫頭先講個社企設計嗰款遊戲嘅話，係賣咗超過一萬 print 噶。 嗯，哇，真 係係啊， 但係咁中間 但係其實因為 學校啊，或者一啲即係去其實買唔出奇係咩？ 當然會有啦，即係家長啦、學校啦，甚至乎一啲坊間嘅財，即係一啲坊間嘅財經嘅班咁都會買嚟， 都會買， 即係啦，即係講緊係啦，講緊我同嗰個課程設計係冇關係嘅，咁但係佢哋都會認為個遊戲係適合係佢哋教某一啲嘅概念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又冇接觸過嗰個課程內容啦，咁就唔知，咁但係即係聽翻嗰間社企嗰個講嘅時候，其實有啲係直情係財經機構嚟成批咁買翻去就教，即係攞嚟當教材咁樣俾啲學生學習嘅咁樣，咁咪都有咁樣嘅客路咯。 係，即係其實都係啦。如果嗰樣嘢係純娛樂咧，就即係你要好大啦，除非你個 IP。如果唔係咧，你話原來玩呢個嘢係要嚟學咗一樣嘢，可以揾錢喎。咁的確係易 sell 好多嘅。係，即係其實 sell 嘅啫，係 sell 嘅。 其實喺香港係點講咧？做教育係真係你任何一方面嘅教育，你都係能夠可以即係。若略揾到錢，即係 算係教育啦。我當你工具書啊，即係嗰啲講點，即係如何乜乜，咁其實都係 OK 嘅喎。你見其實不嬲書攤買呢啲都好多人買嘅，即係佢點樣？ 係啊，我即係等於黃子華話嗰啲係嘛？即係係啊，低 B 學炒股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嗰個好好多啊！你講喎，而嗰啲咩即係嗰係即係佢講到係咯，即係低 B 學乜乜啊嘛。但係嗰個反而 係 正常嘅，教啲係正常。有好多咧係教埋啲嘢係錯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人睇嘅，即係嗰啲講咩快狠筍嗰啲咧，你唔知 係啊？我有一本，我有一本我自己做遊戲設計嘅參考書，就係低 B 學機會率咯。我自己都睇㗎，係 冇問題㗎，係 啊，我自己都睇㗎，係啊係啊。 嗰啲佢有真正嘅嗰個基礎俾到你㗎，係啊。 係啊， 反而唔係 外國嘅低 B 學乜乜個系列係真係有價值睇㗎，真 係。嗰個有價值，即係我哋反而係笑嗰啲就係佢話係教你嘢，但係佢自己其實唔識㗎。我相信你坊間都有見唔少教你溝女嘅書啦，係咪？係啊。 我有個溝女 KOL 都俾人 KO 咗啦。 本錢下裏面講嘅嘢，到底有幾多本係真係有用嘅咧？其實係十本有十一本都係廢嘅，我就可以同大家講。 嗯嗯。 即係點解我成日講把妹大人嗰啲？咁其實係佢嗰個書講裏面啲嘢，最少佢講到一啲理論出嚟嘅，即係佢有一啲係事實，有基於事實嘅理論，應該咁講。如果嘢咧運作起上咧，係的確係任何人用都會有效嘅、哦。咁你先可以教人噶嘛，係咪先？咁 係啊。 咁如果你好似阿周星馳話齋，溝女呢樣嘢兩個字嘅啫，靚仔咁冇意義嘅，你講嚟。系咪先？系咯， 系。 跟住系咪阿田董辉嚟噶？应啊嗰个。咁我咪冇问题。你冇问题啊？你老豆老母有问题啫嘛？生成你个样系咁，即系你真系咁啫。咁冇意思噶呢啲系嘛？又即系你讲一堆真系好虚嘅嘢，其实冇意思。你点样掌握到个真正嘅技巧先？ 係得㗎喎，係得㗎喎，其實係得㗎喎。咁但係你點樣去變成一個教學而去令一般人嘅學得識呢？咁其實你學任何嘢都係㗎啦，你學一個語言都係㗎。即唔係話你識中文就識得教人中文㗎嘛。唔係你識英文就可以去教人英文㗎嘛。咁都係呢個係好多人嘅一個幻想啦，即係求其揾個鬼佬咁就可以教英文，咁梗係 no 啦，大佬。即係求其揾個中國人都可以教中文咧，唔係咁嘅，係咯，唔係咁喎。即係反而調翻轉，有好多教中文嘅教授係鬼佬嚟嘅，好奇怪喎、啊，好、 哦、 奇怪。即係其實冇關㗎，即係佢真係有研究啊嘛。咁你同埋你又識唔識點去教啊嘛？同埋有冇一套教嘅方法？有冇套書跟住去教啊嘛？咁、其實佢唔係你就識就得㗎，你自己識啫。咁你識唔識教？你點教？你唔一定識教係咪？咁所以點解要你教師都要去讀過啦？唔係就咁，唔係話你識嗰樣嘢就教得人㗎嘛？有好多人佢好叻教嗰樣嘢，佢係啊，有好多哇啲數學天才級㗎，但係佢完全唔識點話俾你聽條數點解係咁計。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哦，係啊。 佢咪就係話啊，點解你咁蠢嘅講你都唔明嘅咁？但原來佢跳咗十個 step。 系，因为 你唔好当我明，你做紧乜啫，大佬？ 因为佢净系可以喺佢嘅思考方式嗰度去做嗰件事啊嘛。咁佢系 冇错，佢个脑已经做熟做晒啦，完成咗啦。咁佢系咁劲啊嘛，咁佢咁劲啫，我唔系咁劲啊。我其实都唔识嗰样嘢，咁 谂嘅啫，嗰样嘢 系。咁所以反而有时咧，啲好嘅教师咧，佢就唔，反而佢唔系好叻嘅啫，但系咧，佢好叻点样教你？ 系、 嗯、啊，咁你就喺佢身上咧，哇！我真系学得识啦，喺佢就学得识啦，但佢未必本身个数学家嚟噶，佢可能佢普普通通嘅啫。咁但系佢系教到我，咁但系嗰啲话好劲咧，佢教唔到我，因为佢都唔知点样识得去教人，佢唔识教人啊，系、嗯、咯，系就系咁咯，就系咁咯，系咯。咁所以你话做教学嘅游戏，的确系其实有嘅，有需要嘅。不过即系，但系咪个个都系个心肠好嘅咧？定系其实只不过借住呢个咁嘅？即係因為有市場而佢又做咧，咁即係有唔少啦，我見到係咯，即係一做真親子嗰度啲書都係啦，即係其實好多教緊埋埋啲古靈精怪嘢㗎，係咪即係咁係咪真係咁㗎，大佬咁冇㗎，你唔使理佢係咪㗎，總之啲人一生 B B 佢就會揾呢堆嘢睇㗎啦，係啊，嗰啲育嬰嗰啲啊，或者點樣啊，咁其實好多唔佢講嘢唔好啱㗎喎，其實咁有冇人細教嘅咧？又冇㗎喎。即係又冇人會去，係啊，咁所以都好多好奇奇怪怪嘅，即係坊間好多嗰啲咁嘅書啊，或者遊戲我就唔知啊，即係唔知有冇啲好奇怪嘅遊戲，即係教人啲好奇怪嘅嘢啊，咁即係但係嗰堆如果你 sell 到個市場，的確係有市場咯，我想講嘅，就反而就唔係你平時遊戲係消閒嘅，或者其實我唔會用消閒去理解嘅，即係其實香港佢當消閒其實係一種。是你一种休息嘅时候嘅另一种活动，虽然嗰种活动其实一样好嘥你个努力㗎喎，即係你同人捉棋咁其实都嘥你个努力，但呢个过程其实你係 relax 到嘅，因为你会用咗你个脑嘅唔同嘅部分㗎嘛。係 啊。 咁呢一个就係唔係香港人嘅习惯囉，即係佢宁愿去完全去放松，咁你不如睡觉啦，係咪？咁点解又要去睇到戏或者要去即係即或者要玩一個遊戲呢，我又唔明喎、啊。係啊。 嗯。 係囉。咁即係等於你其實你公園去做運動打場波或者點其實係攰㗎，點會唔攰呢？咁但係因為你呢個就同你坐喺 office 係唔同㗎嘛。係囉。即係有人好辛苦去長跑添，咁但係佢話呢樣嘢仲練到個意志力呀嗰啲咁，咁係呀，真係呀，肯定係啦。咁或者佢做 gym 都係㗎，即係其實 gym 你如果你真係認真去操都係同意志力係有關係。咁其實唔係冇幫助㗎喎，對你即係平時做嘢呀，即係佢係一種鍛鍊，咁但係唔係個人都會明白呢樣嘢囉，即係可能佢擰攤喺度啦，休息就咪就係攤喺度囉，休息咪就係個腦唔喐囉，但呢個最弊就係而家香港係一個普及嘅諗法嚟㗎，好多人都係咁呢個正係可能就係board game 其實唔係咁，其實就係想大家去通過遊戲去用下腦啦，咁同埋主要都係想大家係真人呀，是咪坐埋一齊其實係有一個嘅 互動啦，係啊，即係有啲溝通啦，係啊， 係啦，就唔係淨係咁對住部機囉，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家長係明嘅，即但係唔多，係啦，即其實啊點解會叫啲小朋友玩呢啲遊戲，其實唔係話個遊戲一定有咩學到，但係咁你淨係學點樣同返啲朋友仔去溝通， 有家長 已經好重要。 有家長講到呢一步嘅時候，其實我即係當然我唔使話招呼家長啦，但有家長問你就 學下用腦啊，即係首先你個仔要識用腦先嘅，係啦，你喺學任何知識 先。一樣 啫，其中一樣。係，學習點樣喺裏面，因為其實你每一個狀況你都係要自己揾一個 solution 出嚟啊嘛。咁其實就係要俾佢習慣呢一樣嘢，而唔係話我要學某一個指定嘅知識喺裏面，而係其實我淨係你個目標係要贏，你要贏你就要揾一個方向，揾一個做法出嚟。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一個 training 嚟㗎啦，咁但係家長就好得意嘅，佢哋會覺得我一定要有啲即係講得到出嚟嘅嘢，咁先至係 嘅一個科目，係啦係啦，冇嘅唔係，其實你圍棋咪就係咯，圍棋咪就係你好多好多做大生意人，佢都專登去學或者揾個棋士啊去教，其實嗰樣嘢係無論你喺戰略戰術或者係有關係，即係其實個關係唔係佢本身係有關係。是你慣了咁樣去連結埋一啲嘢，而造成一個攻勢嘅時候咧，你就識得點樣去諗，係啊啲策略。咁佢唔係直接教你點樣做生意，但係或者點打仗，但係係有關係嘅，係點樣連結啊嘛？因為圍棋係講嘅，係即係你哇，即係星羅滿布，咁你睇喂好似冇關係啲啊，但係哇，你跟住就發覺下一步你又俾人圍住，哇點解會咁嘅？咪就係人力高啊你咯。點解會咁？你咪諗下點解係咁？點解唔係你圍住，係人哋圍住咧？咁點解同埋你睇唔出佢原來係已經俾人重重包圍你度，你唔發覺咧？即係點解要到死嗰刻你先知原來有人包圍咧？哇！咪高咯，你咪同阿座圍捉緊咯，發覺。咁呢個其實中間你咪就練緊咯，就係練緊話點會唔係學嘢？梗係學嘢啦。不過喺奇雲即係流行嘅期間都好多人真係學嘅，但係過後就少好多啦。又係嘛？即係就亦都而家冇咁多人啦，係嘛？學圍棋應該又變咗冷門嘅嘢啦，係啦。咁我即係或者咁講啊，即係其實你如果有啲桌遊係可以令佢學識點樣，即係大家喺種溝通嘅，都其實我都覺得做嘅喎。因為其實而家啲小朋友係欠缺咗噶嘛，係咪？咁會唔會其實嗰個遊戲係一個好 social 嘅遊戲嚟嘅咧？可以㗎，可以係嘅喎。即係其實鬼佬好多嘅喎，係嗰啲 party game 其實好多都係 social game 嚟噶嘛。佢喺度玩啊，問你啲嘢啊咁。咁唔係 true 啲係嗰啲鹹嘢嗰啲啊，即係其實佢係啲好得意嘅啲嘢，好得意嘅。咁係啲問問題嘅話，抽到咁你要答呢樣嘢咁。咁其實都係好 social 嘅。咁香港又好似又少啲人搞啊呢只啊，會唔會啊？ 嗯，少啲嘅，因為其實香港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哋去擺展覽啊咁樣樣。咁其實香港有陣時有啲活動都會有呢啲嘅。咁其實我哋會發覺一個狀況，就係譬如我哋去到台灣擺咁嘅話，其實可能係我譬如一個遊戲係四個人玩嘅，咁其實佢哋兩個人咁樣行嘅話，你喺台灣你係可以，不如你哋兩 pair 一齊坐埋一齊玩啦咁樣。咁但係喺香港佢哋係會介意嘅。 哦，即係同啲陌生人玩就唔想啦。 係啦係啦，其實我哋發覺的而且確咁嘅狀況，咁所以其實變咗可能有陣時我哋啲活動咯。我哋一個四人遊戲，咁其實可能係係個參展商三個人陪一個行過嘅人玩，咁其實個係啦，咁其實成件事就好低效率，亦都好高成本啦。 係咯，係咯， 係啦，而其實個問題嘅源頭， 佢覺得有搭台嘅感覺啊，我覺得會唔會？ 係啊，即係個問題嘅源頭係來自香港人嗰種即係唔肯同陌生人去做互動嘅嗰種心態，這個係我見到個情況係幾明顯嘅，因為我哋啱啱五月去完擺喺台灣擺展，跟住然之後喺即係隨便執，即係然之後直情係行過撐兩，即係有兩個人坐低咗，咁然之後就兩，即係當然我哋今晚探想知點解兩個人都玩得，咁但係當然越多人玩就越有氣氛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我哋就行過，有人行過望一望，跟住我哋呢度撐過撐，可能再上即係可以最多五個㗎，你有興趣不如落 去坐 啦，佢就坐低㗎啦。係啊，佢行過望一望咁嘅，跟住然之後你一邀請佢，咁佢又會坐低。咁但係你喺香港就可能我啲 friend 喺嗰邊睇緊嘢啊，我陣間同佢哋一齊過嚟啦，即係咁樣樣。呢個係係啊，或者呢個常態，或者佢真係會同翻 friend 過嚟啊，咁就跟住然之後咪淨係繼續同翻佢翻 friend 玩咯。 係，即係唔會話同啲陌生人玩啦，總之就係。 係啊，係啊。 嗯，即係一個圈子嘅小圈子嘅問題啦，係。 嗯。 系好嚴重，系咁，所以咪更加應該喺啲小朋友度開始咯，即係有啲 social game 啊，咁即係不過呢個都要嚇，即係唔知得唔得啦，係咯，其實呢樣又係咯， 嗯嗯嗯， 系好困难嘅，系好困难嘅，即系因为你成个教育本身都出事嘅，我哋都帮唔到几多噶，系嘛？即系其实呢啲唔系我嘅，应该系学校啊、家长自己嘅责任嚟噶嘛？呢啲我教唔到嘅喎，系嘛？即系你出嚟识，即系识男仔又好，识女仔又好，话你个基础都打得好差，即系原来食一餐饭咧，你都唔能够 handle 到嘅，即系意思个长度啊，佢已经讲到一半啦，冇话题，跟住咧。同翻自己啲 friend 傾偈嘅，咁你咦咁樣唔掂嘅喎，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常態嚟嘅，我可以同大家講。 係啊，係啊，真係常態嚟㗎。 咁你點令到佢唔係咁咧？咁我都冇辦法嘅喎，係咯。咁你不如你上另一個班學下飽妹大人先再嚟玩嘅啦，係咪先？即係我唔幫唔到你㗎，即係呢啲咁基本嘅嘢，係咪先？咁即係變咗呢啲係睇下係幾常態嘅，喺嗰個 social 能力上係其實香港人係幾差嘅。 嗯。 系，唔系即系好多人咧？佢以为佢自己 sales 底好劲啊！你 sales 底，你卖嘢咪劲咯？因为佢咪当自己系货咯。我搵咗几个月啊，我边度毕业啊，咁搞讲完一啖，跟住佢冇嘢讲噶。 嗯， 咁啊就唔系叫好啦。咁即系你呢个唔系 social 啊嘛？你系 sales 啫，你当自己系件货咁啫嘛？系咯，咁你唔系件货嚟噶嘛？其实系咯，你需要大家去倾偈啊，去即真系互相了解啊，咁系哦，咁大家啱倾咯，咪发展或者系大家交换下联络咯，系咪？即唔系佢哋谂咁样嘅，其实咁但呢啲你冇办法噶，你讲亦都唔明噶吓，即最好见一次咪结婚咯，大家去咁啊，即系嗱嗱声啦， 系 即咁啊，叫佢有效啦，系咯， 系有咁有效就好啦，因为有咁有效嗰啲 matching 公司，一系就佢好劲，一系就全部可以执晒啦。 有噶，可以有噶，不过你嗰啲就系你咪真系嗰啲系嗰啲新人介绍咯，唔同嘅，即系你系有晒资料啊，咁同埋大家系讲得好紧要嘅，即系可能佢阿爷咧副身家咧，如果佢卅岁前结唔到婚会死咯，捐咗去慈善机构咁嗰啲咧，咁佢咪唔理三七廿一，我唔理三七廿一，我搵人结，我之后可以嚟噶嘛，系咪先？咁我依家同佢签定纸就到时我唔会分一半俾你噶嘛，冇所谓噶，即系其实你会发觉咧。佢有好目的性好强嘅啫，佢就会 make 到嘅，因为佢一定要三十岁前结到婚，好多女士都系噶，三十岁前佢就因为佢啲 friend 已经结晒婚啦，翻佢啫嘛。咁佢唔怕我三十岁，我过多几个月我三十岁啊，我三十岁一定要结婚，唔系好样衰，我系剩女啦。咁咪又逼自己结咯，咁即系呢啲咯，系咯。咁但系我哋梗系都唔鼓励啦，呢啲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其实你应该系慢慢。去認識啊咁樣噶嘛，咁呢個都唔係健康啫，你即係你自己 set 個 deadline 俾自己咁，係咯，咁好笑有啲咧成功例子好勁話唔冇話好犀利㗎，兩個見都未見過㗎，就已經決定結婚，先第一次見面。 嚇、 啊！佢仲話成功例子，我嚇、啊，我話呢個好失敗喎、啊，點樣成功？即係佢成功結補婚啫嘛，佢成功嘅意思就係、是。 咁、你同以前盲婚下界有咩分別啫？ 唔係咁，佢又唔係人哋安排俾佢嘅，咁佢都係通過佢哋介紹咁咯。咁可能佢咪睇過啲相啊，條件 O K， 咁我得啦。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唔係喺同一個地方嘅，即係佢係兩個國家嘅。 嗯嗯。 咁但係佢係直情決定咗結婚先見面嘅，即係得唔得意啊？你話？咁如果見到面發覺大家其實唔啱咁點算？或者幅相原來係佢係 P 到飛天，唔 得 化 氣一點啊！真係。 P 可能幅相新嘅，啱影但我 P 过啫嘛，系咯，系咯，唔系上次阿北打俾我哋睇嗰张系萧正楠嚟噶嘛，你唔记得啦？ 系， 咦？我呢个边个嚟噶？你嚟噶？唔系啊，萧正楠嚟个大佬，都搞错啦，有冇搞错喂？咁我唔知佢嗰度系，好似系 P 过系嘛？唔记得啦，系咯。系嘛？系个 P 过，我唔知啊。但以前嘅系旧嘅幅相啊，但系旧都 P 过啊，应该都系，因为嗰张相直情系萧正楠嚟噶，我觉得系。咁你能唔能凭呢幅相去搵对象咧？死个死紧噶，系咪先？啊？ 系。 系嘛？对面嗰个又俾翻幅相，你系黄翠如系嘛？ 咁样样。 啊！原來出大事，全唔係咁樣嘅兩個咁，不過，如果你去到佢哋咁，即係去到咁，即係我講佢講嗰啲 case 係成 set 埋 deadline 嗰啲，我諗佢唔介意嘅，即係佢都唔知點解要喺係啊！你唔知㗎，佢後面一定有佢嘅原因㗎，係啊，即係佢已經唔會理呢樣嘢㗎啦，係啊，佢最多第時唔啱咪散㗎嘛，咁係咪咁又叫做得咧？ 咁同埋都係講返頭先個問題就係、是，咁佢有冇解決其實大家唔 social 冇 social 能力嘅問題，咁即係可能呢你講盲婚啞嫁呢係一個出路嚟㗎，咪就係大家唔使 social 囉。其實中國人係啱㗎，盲婚啞嫁係㗎，其實你唔好話封建呀，因為根本佢都冇 social 能力你叫佢走出去搵佢搵唔到㗎，系啊，咁咪竹門對竹門啊，木門對木門咁咪啱咯，咁咪兩邊大家傾好咪，喂 OK 啊，個邊個嗰副嗰個人家個女係嘛，又咩啊，咁跟住嗰個少爺咁樣，咁咪 OK 咯，使乜講咁多啫，係嘛？咁係㗎，我覺得其實你諗下，唔係唔啱嘅，係幾啱添啊！我哋覺得係啊，即係其實應該復古翻，係搞翻媒人公司㗎，即係媒人公司唔係結婚嗰啲，即係唔係嗰啲婚姻介紹，淨係盲婚啞嫁，係啊。非常啱，尤其是现代的香港人，直情啊应该复古玩翻呢样嘢，一流，系咯，系咯， 哦， 嗯，即系我真系咁谂，系啊，我真系咁谂，系，因为即系从事过呢个行业一段时间咧，即系我觉得系原来系唔啱嘅，香港搞即系自由恋爱根本就唔适合，真嘅，系你想有 resell 嘅话咧，其实就系不如慢翻雅价，冇法，系。即係大家 data 啱咪嚟咯，唔使講咁多。係你再唔係你攞埋個 DNA 去 match， 咁如果嗰人冇咩基因病變啊，咁驗過身你都冇性病咪得咯，係咪？基本上都 OK， 係咪？或者你查埋佢屋企人有冇啲即係遺傳病咁，最多係咁啦，好冇？即係你可能唔係㗎，咁你會有啲咩地中海貧血症好多嘢㗎嘛，係咪先？係咯，咁總之你 check 過曬所有嘢冇問題，咁咪得咯，係咪？咁啊大家。咁相係一早掀相簿已經掀咗㗎嘛，你唔好理嗰張係蕭正楠定係北打，係囉。即係當然北打會攞蕭正楠嗰幅相去啦，即係P 度變咗蕭正楠幅相去啦。咁其實係咪嗰班人係唔會介意㗎，個問題係，係啊。 嗯。 係啊。咁你到時可能哈哈咁係啊，我呢個係我十年前嘅幅相咁佢又可能佢又冇嘢嘅喎，即係大家都知啦，你有時過關啊，你睇下你個 passport 同個身份證幅相，嗰個海關都冇得望㗎啦，即係喂咁真係好耐㗎啦嘛，嗰張相唔出奇啫，係咪先？哇，我呢張瘦喎，咁大佬啊幾十年前影喎，梗係瘦啦，係咪先？係咪先？咁你唔係佢嚟嘅，佢冇呃你，佢唔係真係攞蕭正楠嗰張嚟，係佢嚟嘅。不過可能真係以前係瘦嘅，係佢瘦嗰陣影嘅。O、okay? K， 可能佢冇 P 過啫，甚至乎唔奇㗎，佢冇呃你啊，的確佢冇呃你，佢揾佢自己最靚嗰幅相拎嚟啫嘛，係咯。咁啊，當然 suppose 應該近照嘅 ，suppose 應該即係 suppose 應該係真係影嘅嗰張嘢，唔係咁樣嘅。咁但係 anyway 係咪唔係咁重要咯？即係其實你話喺嗰個 social 能力呢一樣嘢上面咧，係啊，都我都覺得可以有啲遊戲係玩呢一樣嘢 ，train 呢樣嘢，我都有得諗嘅。但係佢哋係咪啱個市場，我唔知咯。即係啲家長有冇興趣去即係做呢樣嘢咧？咁你都知而家有好多有問題小朋友嗰啲啊，其實佢都係揾好多 solution。咁其實佢係通過遊戲可以幫助到佢個問題嘅喎。咁嗱，呢啲佢哋咪可能會試咯，即係唔係講緊普通嗰啲教育啦，呢啲係對一啲特殊兒童嘅，咁佢哋的確好多時都通過遊戲去佢認為係治療咯，咁呢啲可能都有得諗嘅，係啊，嗰啲佢哋係好肯即係用錢去幫佢小朋友啊，因為係咯，咁但係我哋其實平時唔係做呢個市場㗎嘛，我哋其實平時啲 board game 係俾即係大家真係中意 board game 啊，中意玩呢，即係呢個就可能喺香港真係唔係好現實咯，會唔會啊？ 都唔係㗎，你咪連埋課程賣囉。 吓點樣呢？ 連課程賣囉，賣俾學校囉。 係 呀，即係因為你而家學校其實係啦，學校本身係有啲budget 係可能俾一啲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咁。 哦，你講呢個當然係啦，我意思即係我嗰個 game 其實黑蘇魯神話，你咁就難啲啦。 哦，咁我咁唔緊要嘅，都係連埋課程賣啊！只不過你就唔係喺公眾，即係喺一個大眾市場入面賣咁解啫嘛。你等於頭先講嗰啲財金嗰啲遊戲，其實都佢都係連埋課程賣。咁只不過可能上財係啦，上即係其實件事冇分別嘅，只不過個對象群唔一樣咁解嘅啫。 即係個黑神話咧，係同嗰啲靈異書啊啊捆綁係嘛？ 系 嘛，即系佢讲到嗰样嘢，好似真系有咁嘅，你可以召唤呢只嘢出嚟咧，可以好似养鬼仔咁样，可以帮你。但系我嗰啲古仔嚟嘅啫，我唔系真咁。你讲到似层层噶嘛，咁啊嗰班友系咪喺度研究啊？系嘛，会唔会？ 佢有召喚先，同佢召喚啫，做出嚟先咁，係嘛？可能咁就得喎。點解咧？點解大影落？ 唔係召到出嚟咪大影落啊？ 點解？ 佢跟住去學啊？ 會召到啊？點可能會召到啊？呢啲係創作出嚟嘅嘢嚟嘅喎。我唔係講緊你叫你召喚啲真嗰啲，我諗黑蘇魯，你試下召喚出嚟啦。你召喚到啊？你好嘢啊！係咯。咁我召唤巴鲁 咩啊嘛， 唔得啦， 喺大陆啊嘛，天降八爪鱼啊嘛，打风打到， 唔 系咪 啊？ 终于召唤到，系啊，打风炒起咗啲好多海产啊嘛，跟住然之后天降八爪鱼，啲人话我终于成功召唤黑苏鲁啦咁啊嘛。 哦，你讲嗰啲好细，即真系正常嗰啲差事啫，系嘛？ 系当然啦，当然啦。 系嗰啲系阿 Hellboy 嗰啲，唔系嗰啲 size 啊。系 唔系嗰啲？系。 咁啊呢啲其实可能你即系睇下，唉，咁啊真系好惨咁。咁即系话啲 game 一定要同某啲嘢即系捆绑啊、挂钩啊，咁可能就得系嘛？ 其实香港有阵时真系有呢个需要，有个别游戏或者你想最扩大你个收入，因为你坦白讲，我卖副 game 出嚟。即係我做出面市面上一副 game 可能百零二百蚊咁，其實你話我如果我自己賣嘅話，可能都仲有啲利潤，但如果我再俾即係批發俾啲鋪頭賣嘅話，其實個利潤真係冇乜。咁我反而我好似俾到個感覺你係專業嘅，咁我就連埋個課程賣，咁我個課程可以賣得貴㗎嘛。但大家會已經有個概念，就係一個遊戲係值幾多錢咁樣，咁其實你話可惜就真的而且確係可惜嘅，咁但係我只能夠講喺香港係幾常態嘅一件事啦。 即係隻 CD 咧就唔值錢嘅，即係 CD 送嗰張演唱會飛啊嘛，其實啲人買咗。 我送包油煎米添㗎嘛，送對波鞋，送包油煎米㗎嘛。 即係其實調翻轉係隻碟先係送嘅。 係。 其實隻碟係送嘅，係真係好可惜。即係同呢個港漫有一段時間係賣刀劍咧。即係嗰啲一樣嘅啫，其實係做到，但係我其實覺得好可惜啦。其實班人買係為咗嗰支咁嘅，即係老實講咧，有啲垃圾嘅嘢啦嚇。咁佢唔係本書咯，即係本書先係送嘅。其實個情況咁真係有啲本末倒置咗。咁但係冇辦法，而家搞到就係咁啦。就係你個主產品翻嚟變咗係送嘅。咁中間大家嘥咗好多心思啊，或者落去嘅時候，到底其實佢有冇玩嘅咧？或者佢有冇睇嘅？佢可能冇嘅，可能掉咗。 哇！佢因為我個課程裏面，你一定要玩噶嘛。 哦，咁如果你講課程就係嘅，係咯，你話從附送咁嗰啲就可能啲人禮手掉咗啊。 係啊。 咁如果你係課程唔同，咁但係課程你限制咪好大咯？你只可以做即係財金啊，或者嗰啲即係或者教育嗰啲啫嘛。咁黑蘇魯神話就冇可能噶啦，即係呢個係學咩課程？ 哦，開個班教你召喚黑蘇魯咁樣。 但咁呢個冇人會有興趣㗎嘛，係咯。 哦，唔係你話俾佢知啲黑蘇魯可能會幫佢賺到錢咁咪有興趣㗎。 咁佢 財神黑蘇魯係嘛？人哋邪神黑蘇魯呢個變咗財神黑蘇魯。 係。佢唔信㗎嘛，係咯。即係你召喚七十二魔神咁 suppose 都得㗎。即係呢一個唔係古仔嚟㗎嘛，呢個起碼傳說係有㗎嘛。咁但係佢信唔信呢？佢唔信咧，係咯，即係同埋佢唔會召喚你啲鬼佬神嘅，你放心啦，係咯，佢召喚都召喚翻啲即係中國神啦，又或者啲泰國嗰啲啦，係咯，養下鬼仔咁可能佢哋會啱佢哋嗰個 feel 多啲，係，即係你啲咁嘅鬼佬呢啲咧，佢唔太過係啊，即係可能你真係轉轉啦，你唔好玩黑蘇魯神話，你玩財神，你玩封神榜可能就都好啲嘅，係啦。即係呢個就唔關佢有冇教學事，係個題目啫。即係或者你個大富翁唔好鬼印咩 star， 你印行下去咗呢個中文大學咁啊一條邊路啦，係咪？一條邊路咪賴嘢咯，咪罰錢咯，賴嘢係咪？咁行下去邊度又唔知去咗邊度，區區有鬼故啊嘛，係咪先？個區區都有鬼嘅，係咪？或者可能呢個都得㗎，佢哋冇諗過咋，係啊。係啊，可能呢個都得啊，因為大富翁咧又好似深敲我唔知點解，好似冇版權咁啊。其實應該唔係㗎，我據我所知應該唔係，係有版權。咁我又唔知點解，但我成日見有啲人咧係出啲即係大富翁類型嘅，即係其實佢就係咁啫嘛，改咗嗰啲即係 複雜 嘅嘅嘢，根本就係大富翁 告你㗎嘛，係啊， 懶得告，即係其實應該係唔得㗎，係嘛？係 啊， 應該咁講，我唔好理個。訴訟最終誰勝訴誰敗訴，應該是 你出呢啲模仿嘅遊戲嘅話，其實如果原本嗰間公司要告你嘅話咧，佢淨係用民事係拖你堂費，即拖死你嘅，佢足夠拖死你嘅，因為嗰個係孩之寶，全球最值錢嘅嘅 會唔會？但係呢個 game 係孩之寶有版權。 係啊。系啊，咁如果系咁嘅话，佢净系佢同你玩，佢净系同你哦，今日我哋又要准备一啲新嘅证据，我哋过一过堂，下一堂先再打过啦。咁你仲唔死啊？ 即系我就唔好奇怪咯，就之前唔知系书展定啲咩展咧，我都有见过一啲即系类大富翁嘅 game 啊。 哦，咁大把啦。 系啊，大把系，咁但系好奇怪，咁乜可以咁随便出嘅咩？咁虽然大富翁好似系一个好 common 嘅游戏啊，咁但系咁其实佢真系冇乜唔同噶，同大富翁佢真系改咗用佢嗰啲嘢啫嘛。咁小计系咪唔得？我成日问呢个问题啊，真系得嘅咩？系咯。嗯。 哦，即系应该咁讲，我哋冇法，其实理论上冇法例保障游戏玩法嘅。咁即係你係啦，而香港冇法例保障人，甚至乎咁講啦，你頭先提過，即係節目開始嘅時候提過三國殺，其實三國殺都係抄一隻意大利嘅遊戲叫。 哦，係。 係啦。 係啦。咁其實 即係男仔開槍嘅。 係啦，而其實係美國嗰邊係真係即係呢兩個遊戲嘅美國代，即係嘅應該話病嘅美國代理，其實真係有向三國殺嘅美國代理有提告，而其實美國嗰邊係判咗佢冇抄襲嘅。 哦。 哎呀。哦，咁樣，竟然咁樣 啊！咁大家都話個官喺根本佢都唔識 board 咩係 board game 玩，可能根本冇玩過 board game 嘅咁樣。咁其實呢啲就變咗即係有冇抄襲，有陣時可能未有一個好客觀嘅描述係可以話到俾人聽，係即係證明佢有抄過定冇抄過咁樣。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行業其實可以講係其中一個盲點嚟嘅。 嗯，咁啊，其實古仔又好，電影好，那個橋照計就應該可以用嘅，即係其實而家通常個得入都係一啲面嘅嘢，即係可能個樣啊，或者一啲設計 啊， 係 啊係啊，外觀啊， 都可能 啊 嗰套戲其實佢個故事同另一套戲真係好相似喎，咁好難告嘅，係，因為個橋嚟啫嘛，個橋嚟啫嘛，係咯。咁所以你話個玩法，佢係個玩法，佢唔似㗎，佢成個嘢個樣唔似。我講嗰啲佢唔係個樣似大富翁，個玩法係大富翁啫。 咁你三國殺同病毒個樣一定唔似啊，係咪先？ 我唔計 啦， 個樣唔同。咁所以咪就係話係即好似係冇告唔到咁咯，即係我係咁啫，係咯。咁啊，神魔之塔其實都唔似嘅嚇，都唔似。如果你咁講，係嘛？嗯，就系咁咯，系啦，咁啊，仲有冇啲我哋讲埋个书展啦，咁啊，我哋可以其实阻唔远嘅呢个讲 board game 或者做设计游戏啊，呢个，因为真系其实仲有好多可以介绍嘅游戏，我哋都未讲啊，我哋只不过今日净系讲一个游戏，主要嗰个游戏就系今晚打丧尸，咁同埋讲围绕住书展啊，同埋即係一啲周邊嘅嘢啫，其實呢個只係好少嘅啫，我哋佢我哋傾嗰陣都講得好遠啫嘛，係咯， 係啊，傾咗好多唔同嘢， 係啊，有冇啲關於今次展覽或者今次嘅先？我哋 展今次暫時就應該係咁多啦，因為係啦，先畢竟一個遊戲其實又唔會話即係太過多各類嘅嘢啦，咁就即係係啦，即係。空間許可嘅話就即係講，即係做個廣告啊，大家多多支持咁解嘅啫。 啊，即係大家可以嚟探下呢個出版社裏面嘅各位嘅朋友啦，係由作者到即係畫嘅，係咪？ 係啦， 佢咪應該會有其他嘅書嘅作者都有機會喺度，係咪？都有 會有啊，會有啊。其實如果你話創造本本身嘅其他作者嗰啲安排嘅話，可以留意翻創造本嘅 Facebook。咁其實佢每一本書嘅宣傳嗰幅圖上面都有寫咗佢嗰個作者嘅，即係一定會在場嘅簽名時段，係啦，即係佢哋本身會喺翻個展覽位嗰度會係有呢個簽名會咁樣嘅。 好嘅。 O K。 係啊，舊年最多人買嗰場係難卓力。 点解咧？佢电影噶咯，如果系谂， 其实系啊，佢大家当系即系电影同埋书，即系同埋出版社之间嘅，即系一啲联合嘅电影宣传咁样样，系啦。 哦，因为上年就系变咗同套戏楞住嚟推。 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好好多嘅，一定系咯。即今年就唔关事啦，就系、是、真系系翻出版社啦。咁同埋 系啦，今日楞住我啦，咁就大镬啦。 系咁又唔系嘅，咁都有唔同嘅，即系唔同嘅效果嘅。咁啊，睇下大家即系中唔中意啊？即系其实好少有嘅。香港即系如果出版社会连带咁又会出埋游戏，系咪？即系佢少啲啊，最少系咪？系咯，少啲 啊，系啊， 系啊，系咯，咁大家都支持一下嚟睇下，因為書展今次都有幾多好特別嘅。我哋而家都約緊啦，其實都可以有第二啲嘅其他嘅作者啊，同大家傾下，即係都係好特別嘅書。咁可能都係通過都係動漫啊咁樣嘅，咁即係唔係淨係文字啦，即係書展係咯。即係其實從來都唔係淨係文字啊，雖然啲人 仲有寫真添， 係啦， 係書展 咧，正常嘅喎。佢又覺得正常，唔知點解都係輸喎。但係佢哋唔知點解硬係咧喺漫畫咧，佢哋係睇低咗一線嘅好多人。係啊， 其實應該話，如果講翻歷史問題，當年係漫畫拉隊走先嘅。 哦，咁樣。 係啊，係動漫節啊，即係做動漫，即係成個漫畫業界要開個動漫節出嚟，我拉隊走，我唔擺書展咁樣。即係應該係有一啲我唔記得再詳細啦，係一啲即係條款上嘅限制，咁令到啲漫畫嘅書商有啲不滿。咁跟住就即係我唔擺，我自己出去搞咁樣囉。 咁同埋坊間好多人都仲係即係覺得文字係高級過即係漫畫啦，即係或者係影像嘅作品啦，甚至乎係咪即係唔止係漫畫家，佢哋有啲係連電影佢都睇唔起㗎，佢覺得永遠係嗰個原作嗰個文字先係最高嘅。咁當然有好多名作嗰啲係。即係名作嗰啲係當然佢都係好高嘅，即係好有文學嘅價值添，係啦。咁但係都唔係全部都係啊！你唔能夠話即係話係咪一定係寫嘅嘢就係好？如果佢低温已經係畫出嚟，就代表差咧。咁呢個好明顯喺日本已經反證咗呢樣嘢啦。佢哋其實有好多即係用圖畫做嘅，其實佢都係教學嘅喎。佢可能佢係故事，但係裏面真係講咗一啲某一種。學即係知識出嚟嘅，或者你煮嘢食嗰啲已經係啦，即係我唔係講嗰啲美食獵人嗰啲啊，係唔係嗰啲？即係我講啲真正嘅煮嘢食啲，喂，真係有人跟住佢煮，係真係煮到出嚟嘅喎，唔係講笑。 亦都唔係食激之靈嗰啲啊嘛，食激之靈嗰啲 唔係嗰回事嘅，係都係有其他嘅都有嘅，真係講到經濟學啊，亦都真係有嘅喎，即係佢預呢個。娛樂之餘咧，佢又唔係真係好似教育電視過，佢又真係又好有娛樂性。但係之餘啊，你又啊，我唔睇，我又唔知道原來嗰樣嘢係咁嘅喎。咁佢又真係你會學到啲嘢，即係佢因為佢各種專業嘅嘢，佢都會變成故事啊，可以嚇、啊。即係你點樣行山咁，可能都開個題喎。行山咦咁，一般人如果唔太了解，喂睇完可能又覺得行山原來都可以幾有趣喎。會唔會又令到有啲人想開始去做？會噶，都會噶。咁所以呢啲人嚟日本好發展得好好啊，同埋佢好多都有動畫化啦，即係有動畫化啦咁其實係一個知識傳播嚟嘅啫，其實就不限於一定要文字嘅，係啦。咁但係似乎香港都仲係咁嘅。咁你唔好講話影相啦，我哋聲音都係啦。咁其實你見好多嗰啲人揾都係揾啲即係寫 blog 嘅人啦，因為佢寫啊嘛。咁你好容易可能喺個第一就好容易 search 到啦，即係你想揾某個題材或者某樣嘢相關。咁第二就係佢將佢印出嚟，佢因為佢已經係文字啊嘛，咁印咪係好簡單，個稿已經喺度，係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係聲音，即係例如我哋個節目嚟嘅，咁就算佢揾到我哋又點啊？咁係咪要將我哋啲嘢寫翻出嚟咧？咁係咪已經係犯咧？係嘛？即佢可能都係因你成變啊，好多嘅原因都係 stick with 翻文字啦咁樣。咁佢寧願係。去高登揾一大扎，即係本身已經有一定點擊率嘅故事，咁佢咪直接出咯。其實唔係佢寫得好嘅，其實唔係嘅。可能佢點講，佢真係多人 click 啫嘛。咁佢覺得喂，咁應該有一定有人買啊，係咪？咁亦都試過嗰時係咪賣帽嗰個咧？係咯。咁亦都試過出佢嘅作文集啦，都好得意。作文集只識佢係中學生嚟嘅啫嘛，佢中學生作文集啊。咁我都成日勾手頭冇搞錯。咁你每年咪都係佢出名㗎嘛賣帽嗰個 咁樣 賣 Mario 帽嗰個咁係 寄封信去俾任天堂人哋冇覆返佢就覺得人哋受命咗俾佢嗰個嘛 咪我唔去討論佢有冇啱有冇錯咪我好佩服佢㗎係 好犀利。 執行力係高嘅，嗱呢個係執行力係真係即係兩嘢嚟，咁但係對於個版權觀念嚟講係有值得商榷咯。 唔係，其實有問題係嗰班人話冇問題嗰班人啫嘛，佢冇問題。 咁當然啦，當然啦。 係咯，我從來都唔覺得做老花嘢有問題嘅喎。嚇！係佢支持嗰班啫嘛，有問題啫嘛，係啊。即係其實成個旺角啲人都買咗老翻㗎啦，當其時係咪？佢其中一個啫，係咯。但奇怪地，佢又有一班支持者，點解冇人出嚟支持四樓有四級嗰個導遊嘅？ 哦，佢其實好多 fans 嘅，不過冇人出嚟支持咁解啫。 係咯，因為呢個女仔都睇得兩下啫嘛，係咁簡單。係。咁當其時佢自己設計咗個封面，出版上冇用到嘅。 哦、 即系佢都系有读，即系学设计，咁佢自己封，即系嗰次佢封面系真系好设计嘅，冇，即系我唔知点样佢自己形容过，系真系 graphic design 嘅，系冇公仔，唔用啊，结果佢就整咗佢个大头相啦，咪算咯，因为其实你卖咩啫，咪又卖佢个样啫嘛，咁好奇怪，同期嘅其他嘅学生咧，即系只系得有啲名校啊，佢哋可能参加咗，即系嗰啲名校生啦，即系参加咗一啲嘅比賽啦，贏咯， 係 啦，咁佢唔係專登係名校生，即係因唔係名校生好難贏啫，因為咁你見到嗰扎人咧，都係一人一篇文咁樣合集咧，先出到一本書嘅啫。 嗯嗯， 係啦，咁佢就好奇怪地就係天水圍嘅，咁就我唔係話天水圍一定差啊 ，OK， 即係佢天水圍嘅，即係佢而家唔係名校啊，我先嚇，咁佢有攞獎㗎，即係我唔係話佢差。即係佢都係好似攞啲獎學金去搞㗎嘛，其實嗰個即係嗰個 Mario 啊，咁但係佢就可以自己有一本私人，即係全部都係佢嘅，即係作文集咯。咁仲要嗰啲，佢只係佢平時交功課嘅作文嚟嘅啫。嗱咁大家咪出比較下咯，即係咪文字就一定係高咧，或者文字咩？我覺得而家做出版嘅公司，其實佢都係好睇錢嘅啫嘛。其实佢觉得喂嗰样有坚明，佢咪做咯。咁系咪代表佢嘅出嘅书就一定好有即系文字嘅养分咧？我觉得其实好多都系冇嘅，只不过你见佢出几多嗰啲即系其实系啲工具书啊，或者系一啲旅游啊，或者食嗰啲好多嘅，其实都系啲消闲类嗰啲都好卖。咁其实系咪真系文字书就系一定香啲嘅咧？吓，咁同埋而家好多文字书其实都系啲图啊，嗰啲 design 系好靓嘅，即系其实都系要好靠嗰个 visual 嘅。咁所以其實關咩事啊？其實都係一種固有嘅，即係啲文人就已經覺得係文字係香啲，即係你玩影像啊，你玩即係你係影像啊，或者你畫你係睇公仔嘅，即係要靠啲公仔你先可以學到個歷史啊，咁咪覺得你低啲咁。其實係咪低啲？唔一定係低啲嘅，咁但係冇辦法，你香港永遠都係咁。咁所以你書展就係始終都係大啲嘅，你書展啊。系，即系你去到出版嘅时候系啊，你漫画永远都系即系好似低一级咁嘅，永远喺中国人嘅眼中，会唔会啊？ 嗯， 都系啊， 系嘅。 即系你可能你有权，你成功嗰阵咧，个市场可以越捞越大，但系咧佢永远睇唔起你。 系， 永远睇唔起你，系就系咁。系可能风云咧系本风云小说，佢哋觉得系劲啲嘅。 咁样 样，因为字嚟噶嘛，因为字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實唔係啊，咪對我嚟講，梗係本漫畫啫，主要大佬，就咁啦 ，OK， 咁啊好，扯遠咗啲啊，咁啊因為書展嘅原因，好嘅，咁好嘅，咁今次係有好多五花八門嘅嘢嘅，咁大家去睇下先，係啦，係，咁啊今日就主要係介紹咗係啦 ，The Charles 嘅呢個遊戲，就係呢個今晚打放先。 多謝你哋， 咁之後抽有時間可以同大家再介紹一啲唔同嘅 board game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 可以可以，冇問題。我黑淨係講黑刀佬都講兩集啦。 其實一般人就係唔知係咩嚟㗎黑刀佬，其實真係唔知係咩。係 啊，係啊， 係咯。 係。咁我哋聽眾，我哋都有介紹過幾次嘅，咁但係可能對其即係黑蘇魯嘅其他作品啊，佢哋都未必咁了解噶嘛，可以再介紹一下俾大家。 咪即係大家淨係記得係有一隻魷魚酥嘢啫嘛，咁其實睇到好多怪嘅怪嘢，咁而家日本動漫其實咧，係日本動漫其實大量使用嘅，好多借用啊，即係佢有啲佢唔係直接係啦，但係你知原來個原型嘅例子嗰啲嘢啊咁，係啦，其實好多故事亦都原來黑蘇魯神話變出嚟嘅，即係好多科幻片其實都係嘅，個源流都係嗰度嚟嘅。都打開冇諗過，係啊，咁其實好正噶，咁呢個其實呢啲就直接同 board game 係都係有關係，係咯。咁到底 board game 同一啲電子遊戲大家就可能打得多，但係其實一般朋友可能會唔會佢其實從來未玩過 board game， 喂真係唔出奇嘅喎，係咯。 哦，唔出奇 啊，係咯。咁其實 board game 有係另一種樂趣，咁同埋最正都係其實係大家有交流呢一件事，係。咁呢個真係值得介紹、介紹，係。咁如果我哋之後有啲可以試 game 嗰啲啊，或者我哋都會唔會咧？但係睇下之後場地許唔許可啊？如果有，我哋都 可以啊，可以啊。 係咯，聽眾朋友可以嚟玩啊，係嘛？會唔會？ 可以，當然可以。 好。 好啊，咁我哋再另外安排，同埋再。另外再錄啦，錄啲環節，我哋係可以介紹一啲遊戲俾大家嘅。 嗯，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Charles。 好，多謝曬，唔該曬你哋。 拜 拜。係，擺住得 好嘅，唔該曬。 係啦，探啊 ，Charles 嘅知道。 我未必喺度嘅，係啦。 我 Charles 唔喺度啦，可能你啲同事喺度。 我要翻工啊嘛，我就正職啊嘛，淨係靠 board game 就撈唔掂啊嘛。 但係即係可能夜晚啊，咁你都會過翻去嘅。 係會，梗係啦，梗係過場啦，係啊，係啊， 係啊。係啦，咁啊都好多朋友會喺同一個攤位嘅，因為其實係 under 呢、這個講多次係創造者係咪？創造館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打去探下創造館嘅一眾嘅作者係啊，係啦，好冇？ 好 嘅，唔該曬。 好，唔該曬，好 ，thank you， 好，拜拜。